早晨咧，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开麦同你哋倾下偈啦。咁啊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啦，低水平。咁啊，另外雷暴警告，哇，朝头早都已经有啦，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朝头早嘅8:30啦吓。咁啊，而家见到雷暴警告咧，即系除咗话叫做行出行入啊，如果喺啲即系户外地方，当然成日。提住要小心啦，喺屋企入边咧都小心小心小心，唔好行咁出去呢个窗口侧边嗰个位置啊吓，咁啊雷暴闪电犀利嘅，唔系一定原来即系而家先知，唔系一定劈大厦嘅天线避雷针嘅，有阵时都劈一声咧会去到窗边，所以咧真系要小心，都系呢一句。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今天早上晨光第一线又再次同你哋见面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6月5日星期一啦，农历嘅4月18嘅早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翻工嘅时间咧，特别系星期一，可能大家嗰个力量唔系咁强劲，需要咧就好似俾啲油咁样，嗯嗯。系啦，俾两下油，发觉原来真系都有力嘅、哦。我哋好多时咧就好容易咧会容易就抱怨啊，我哋自己生活上面好多唔同嘅情况，例如唔够钱啊咁样，又或者肚饿咁，又要挨饿咁。我记得咧喺我即系仲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啦，嗰阵时好似即系家姐咧啊，佢自己都唔为意。其实曾经讲过一句咧，都几警世嘅说话，即系呢啲开口变金句啊！佢话人其实好简单嘅啫，你日怨夜怨做乜嘢啊？肚饿食饭，冇钱就搵钱，眼瞓就瞓觉。其实呢啲真系叫做难听啲讲啊，阿妈都知嘅道理咧。但系原来唔系个个都做到嘅、啊。例如有啲人会抱怨，我自己嘅身材都好差，日日都系抱怨，你叫佢10年都喺度抱怨紧，但系佢从来都唔去锻炼自己嘅身体。有啲人咧永远都净喺度呻，我冇钱啊，但系永远都唔去努力去到搵钱啊，又唔肯俾多啲时间令到自己好好地咁样去到进步啊。你系咪一个成日抱怨嘅人呢？你又如何可以塑造到一个属于你自己心目当中理想嘅自己呢？你觉得自己身材唔好嘅，不如由今日开始啊！你网上面都好容易揾得到嗰啲咧，咩每日2分钟，定系每日4分钟，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变成俊男美女嗰啲片，其实大把啦。你发觉咧，佢哋都有共通点，都系 HIIT， 即系嗰啲高竭性强度嗰啲运动咧。我唔记得再读文啦。好啦。咁你即系每日几分钟，你就可以锻炼到自己身体。你觉得自己知识唔够好嘅，你每日都系花几分钟嘅时间，可以咧就系属于阅读嘅空间啦，一样可以做得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嘅。所以咧，千祈唔好抱怨，日日抱怨都冇用嘅。今日星期一，由今日开始，我哋唔好再抱怨，塑造一个属于自己喜欢嘅自己。 输得起，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Hello Hello， 六点十五分的早上，继续嘅晨光第一线，我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今日虽然落雨啊，气温咧照道理嚟讲咧系会应该即淋下水都凉啲啦。哦，唔系，都系热噶吓。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会较多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所以咧系又热又湿。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早上，暂时咧去到8:30嘅。咁啊，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路面嘅安全啦。啊，同埋咧，唔知道你而家系咪都已经装咗呢一个嘅易通行咧？照道理咧。应该要装㗎啦，因为呢都已经越来越多嘅管道呢佢哋係会用到呢一个嘅易通行嘅服务。咁我自己呢都係一名嘅驾驶者啦，咁我亦都呢就係已经装咗呢一个嘅易通行啦。咁我自己都觉得係方便嘅，但虽然之前呢即係我都有每个月俾到我记得好似30蚊手续费就做嗰个行快啲嗰条线啦。咁但係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感觉上即易通行大家呢一起去到可以使用一啲即唔电子缴费嘅服务，仲係不需停车电子缴费服务。我觉得呢个感觉城市又进步咗啊，所以都系开心嘅。咁但係都要留意住喎，原来易通行嘅诈骗短信呢都有出现过。除咗呢就係上次出现过呢，即係上星期啦。上星期中出现过呢，就係一啲譬如好似我架车咁样，明明唔係我架车嘅车牌嘅，都会出现喺一啲嘅推送啦。咁但係好彩，即係我上次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讲过啦。咁即刻呢就上返佢平时都有几个方法收 receipt 嘅，例如係有 email 啦，咁喺佢自己个 app 入面你可以睇返每一个嘅叫做记录啊，每一个过隧道嘅记录啦，同埋亦都咧会有银行嘅一个短信咧，即系无卡消费嘅短信俾翻你嘅。咁我就虽然见到嗰个推送咧系有其他车辆嘅车牌，但我知道就冇过数嘅，所以每一次咧都系即系小心谨慎去到处理每一个嘅问题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嗱，运输署咧，其实喺早两日嘅时间啦，都已经咧就同市民提过噶咯。啊，声称咧就由呢一个易通行发出啊，即系见到呢个由易通行啊系发出嘅欺诈短信，仲系声称自己系易通行，即系假噶啦。好啦，咁佢哋就话到相关嘅短信咧就附有一啲嘅超链接啊， 咁就係一啲偽冒嘅易通行網站。咁但係呢佢哋亦都話到易通行不會向車主發出帶有超連結嘅短信或者係電郵嘅，引領佢哋去到網站呢就進行交易。咁就假㗎啦，如果有聽到晨光警聲嘅呢，其实真系逢星期五嘅时间啊，咁我亦都会同一啲阿 Sir 啊 Madam 咧，就去到讲啊，成日都有讲呢啲超连结噶啦。总之见到超连结嘅话咧，你就一要提高警觉，咁啊二咧你就唔好揿啦。你想揿嘅就自己去翻相关嘅银行服务机构啦，或者金融机构去揿翻佢哋嗰个超连结，就唔好就喺嗰个嘅网上面就乱咁揿啦。好啦。咁处方亦都提醒市民，如果呢就接获呢啲不明来历嘅短信，应该呢第一时间梗係保持镇定啦，保持警觉，切勿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呢就登入呢啲嘅可疑网站。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留意住，有假嘅网站呢就一定要千祈唔好揿入去。如果对易通行有任何嘅查询呢，咁佢哋处方有个电话嘅 ,3853-7333。3853-7333。除呢一个之外呢，其实之前我都睇到啲报道啦，咁话到嗰、那个防骗仪啊，即係有一个防骗伺服器啊，咁防骗伺服器呢，咁都有啲即係想扮佢嘅假嘅网站，所以大家呢每一次去到揿呢啲超连结啊，或者用一啲政府机构嘅网站嘅时候呢，好多人呢就諗住哇政府梗係好啦，是的，咁但係呢就喺度扮政府，就企图呃我哋市民嗰啲即係血汗钱啊，所以大家每一次呢见到呢啲超连结嘅时候都要分外小心啊，搵钱咁辛苦唔好俾人呃晒去嘛，如果唔係就唔抵啊，你呃咗佢嘅钱你都冇諗住一定搵得返，呃咗佢嘅钱啊可能真係走咗㗎啦。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见到这，来一丝不舍，一首歌走。 Yeah.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Vicky 都喺直播室啦。唔知道你对一般啱啱出世嘅 B B 嚟讲有几了解呢？正常嘅 B B 咧，佢哋会出世咗三个月左右啦，就会开始卧高个头仔。七八月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学识爬啦。不过美国有一篇报道，有一个超强嘅 B B 啊。咁呢一篇报道咧就话，美国一个超强嘅 B B 咧，佢出世咗三日啫，出世咗三日，佢就起身挣扎抬头啊，十八日大就识得翻身，即系转身，个半月大就开始咧喺度咿呀，喺度学讲嘢。跟住到而家只系得三个月大嘅佢，就只要扶住嘢，佢已经可以有办法咁样企到起身。连佢妈妈都觉得好惊讶。一个 B B 咧，其实喺妈妈嘅肚入面开始孕育，就已经开始有咗自己嘅生存本能。佢咧会喺脐带里面吸收营养嚟到去发育。又会左一拳右一拳咁样踢妈妈个肚嚟到去锻炼自己嘅身体。到出咗世之后咧，每一个 B B 佢都会通过用自己嘅方式嚟到去不断学习同埋实践，嚟到去适应呢个新环境嘅。而呢一个 B B 就犀利啦，只系出世咗唔够半个月嘅时间。学习能力超强，有好多网民都话，系咪个 B B 孭住个妈妈出院噶？我身边咧都有好多朋友已经生咗 B B， 睇见啲 B B 咧个样真系好可爱。B B 的而且确咧俾到我哋有一种舒服嘅感觉。亦都咧望住佢哋，好似乜嘢烦恼都冇咁样。不过每个 B B 成长嘅快慢咧，都系因人而定嘅。快人一定系最好，慢都有慢嘅好处。始终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唔需要太过比较，相信咧，只要 B B 健康快乐咁样成长，就系每个父母最开心嘅事。见到呢一个小生命，未够半岁咋就咁努力学习，我哋今日都要加把劲啊！ 月里有首歌，童年大概会听过。却又忘记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缺歌，是我想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迟来述说那煎熬，大泪尝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不老，但求 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光。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恒长爱最终可以觅答案。 9分的时间找来一首的作品，吴业坤仍然是爱。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8点半钟，暂时我们会继续跟大家 update 的。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医管局话，有关病人在葵涌医院精神科门诊跟进，上一次复诊是3月7日，并且原定在今个星期二复诊。而病人上星期一是曾经接受个案经理提供的社区外展探访服务。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公立医院服务轮候时间长，政府应该讨论推展公私营合作，增加对患者的支援。有学者就说，需要检视精神健康服务的不足之处，建议善用社区资源分流患者。昨日是六四事件34周年，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到夜晚11点，发现有人在湾仔和北角一带的公众地方涉嫌破坏社会安宁，在现场一共带走11男12女，年龄介乎20至74岁，他们被带回警署作进一步调查。另外，警方昨晚9点多在维园近喷水池巡逻期间，发现一个女子形迹可疑，上前截查的时候，这个女子拒绝合作，并且拒绝向人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人员向她作出口头警告不果之后，拉了这个53岁的女子，她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案件交由东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且同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但是未能够在有关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斯托尔滕贝格在会后说，瑞典已经履行加入北约所需的义务，包括修改宪法、加强反恐法例，以及撤销对土耳其实施的军事出口管制。被问到瑞典能不能够在7月北约峰会举行之前成为北约成员国，斯托尔滕贝格说仍然有时间，又透露土耳其、芬兰和瑞典官员下星期将会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几百人游行示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和新的反恐法。 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几个村庄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30个村民死亡。当地警方话，事发在星期六，死者都是索科托州坦加扎区一个民兵组织成员，组织当日曾经派员前往一个主要由牧民组成的社区开展安全警示活动，期间发生殴打牧民的行为，并且引发不满。在涉事民兵回家之后，他们所属的村庄怀疑遭到牧民召集的武装分子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我自小就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评审将会选出10封得奖作品，得奖者可以获得丰富奖品。记住，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号。 想知道更多，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微电看看啦。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继续28度的气温，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8:30啦，亦都系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 各位早晨， 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同埋 Vicky 都喺度嘅， 早晨早晨 喺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见到啲天气咧都系曳曳地啊吓，咁啊希望今日晏昼嘅时间咧会再好翻少少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大家都辛苦啊，即系。天氣都已經熱啦，再成日落雨咧，就嗰啲濕熱咧就出曬嚟啦， 濕濕立立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睇翻九天天氣方面咧，其實呢九日都係會有啲雨水嘅，咁所以似乎都唔係好避得開啦。咁啊，預期咁啊，不如唔好俾天氣影響我哋自己嘅心情啦。 梗 係啦，做嘢最緊要係勤力嘅。 係啊，冇錯啊。不過咧，我發現咗最近咧有啲動物咧，昆蟲啦，應該話原來咧其實。啲人就話覺得佢係好勤力嘅，但係原來咧，再有科學家去研究咗，佢都唔係真係咁勤力嘅喎，分分鐘我哋仲勤力啲添啊！ 係啊， 俾你估下知唔知咩昆蟲啊？ 呢一種蜜蜂， 所謂小蜜蜂就嗡嗡嗡，係啦。咁佢哋喺我心目當中咧，都係一種好勤力嘅昆蟲嚟嘅，即係成日周圍飛嘅採花蜜啊。唔知道細個讀書嘅時候，個前設咧一定係蜜蜂嘅勤力嘅，蝴蝶係懶啊咁樣噶嘛。你唔係嘅咩？ 係咩？ 你唔係你冇咁搞錯啊！ 我冇聽過蝴蝶係懶惰。係 啊，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就話到，蜜蜂咧係勤力嘅，咁所以佢哋咧就過冬嘅時候咧就會好啲啦，咁啊儲曬啲糧喺個蜜蜂竇嗰度。咁但係咧，我細個睇嗰本書咧就話蝴蝶咧就因為淨係掛住扮靚，咁啊淨係掛住啜嗰啲花嘛，啜完之后咧又挂住扮靓。 我成日都觉得咧，其实小朋友嗰啲绘本啊、图书啊，有阵时咧真系或者讲嗰个啦，即系爸爸妈妈啦，同佢睇完呢本图书咧，其实我觉得有啲嘢要纠正翻嘅。 系有啲误导噶。 系真系有啲误导噶，例如咧有一啲就系讲到啲狗咧会好恶啦，然之后会咬人啦，咁的而且确会，咁但系可能系有唔同嘅情况啊咁样。 大雄成日俾狗追噶喎， 系咪啊？所以就系会导致到小朋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是，狗一定是惡，狗是一定會吠，狗是一定乜人都追嚟咬嘅。咁、其實唔係噶嘛，甚至係獅子、老虎都唔係隻隻都係咁兇惡啊咁樣啦。然後咧就係、是、有啲烏龜，因為我細個養過烏龜，烏龜唔慢噶，烏龜超快啊！你要 咁嘅事？ 係你要佢行咧，佢係可以噗噗噗咁樣行噶。 哦，但係都唔係話好快啊嘛。 好快嘅咩？佢可以好快噶，佢唔系嗰啲慢慢慢。 我有见过马鞍山有个人卧龟好出名噶嘛？ 系咪啊？ 系啊， 即系佢系嗰啲啡啡地色嗰啲龟， 好似系陆龟嗰啲嚟嘅。 陆地龟嗰啲。 系啦，咁陆龟咁，我又觉得佢真系慢喎。 但系我养嗰只咧系两栖嘅，最多人养嗰啲巴西龟啊。 哦， 真系好快。 系 啊，咁但系嗰只就绿色噶嘛。咁但系啲图书全部都系绿色噶嘛，画嗰只乌龟。 哦，系喎，系喎。 系咪先？即系佢有啲有少少误导嘅，即系譬如兔仔都唔食红萝卜。 嗯， 兔仔中意食菜， 食草 系啦，食草咁呢一啲其实都有少少误导嘅，咁但系家长就可以即系如果系同佢睇完呢啲故事，都可以解释翻啊，其实呢啲都系角色嚟嘅。 系啊，其实你谂下，如果讲翻蝴蝶啦、 嗯， 蝴蝶系懒嘅话咧，咁佢可能冻即系冻死咗咁样。咁佢都會絕種啦。 佢係冇俾人提過，佢係去傳遞呢啲花蜜或唔係花化花粉啊 ，sorry， 係花粉。即係點解有咁多嗰啲叫咩嗰啲唔同嘅植物啊，開得咁茂盛啊？其實都係啲蝴蝶啫嘛。 係啊，蝴蝶啊，個個都應記一功 嘅。係啊，其實所有喺呢個世界上生存嘅每一種昆蟲又好，動物又好，人類都有佢嘅使命嘅。 同埋咧，佢哋譬如好似蜜蜂咁啦，咁佢自己本身分咗紅蜂啊。工蜂啊呢啲咧，即系感觉上就 系 各司其职嘅，咁大家就好努力去到做自己嘅工作嘅，年终无忧嘅，咁啊为咗自己嘅佢哋自己嘅团队啊，佢哋都有团队噶嘛，为咗佢哋自己嘅团队咧，鞠躬尽瘁， 所以 而后已， 所以蜜蜂又真系其实好勤力嘅，佢真系好勤力嘅， 但其实蜜蜂系咪真系勤力咯？ 佢系真系勤力嘅，为咗自己有温饱啊嘛， 吓， 即系有得食啊嘛， 咁都系嘅，咁照道理嚟讲。蚂蚁都勤力啊！ 蚂蚁 都勤力啊！ 蚂蚁成日见到一斗啊，或者喺屋企咧一条线咁样行。 蚂蚁成日倾偈嘅，其实我觉得蚂蚁嗰个团队咧系好讲究呢一个 communication 啊。 Follow me 咁样。 即系佢啲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咧，佢就即刻会同翻附近嗰啲人讲，即系好似哨兵咁样。 其实系因为佢哋脚仔，我唔记得系脚仔定系佢哋尾巴有一啲气味。就是总之是身体某个部分啦会释出的。咁所以点解呢 一路行嘅时候。 同一条路线啊俾人查咗即係可能上面嗰啲俾人撳咗跟住佢就闻到咦嗰度啲味唔同咗佢就会兜路啊咁样囉。即係佢唔係 follow me， 佢唔係真係出聲。 所以咧，坊間有啲叫做，即係可能有啲人朋友覺得啊，螞蟻好麻煩啦，白蟻啊，都問題好大啦。咁要滅佢哋嘅時候咧，除咗係講緊即係要剿滅佢哋個鬥之外咧，有陣時如果你開頭都係要揾翻佢哋條路噶嘛，咁你就會將佢哋嗰個氣味咧 抹走佢， 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咁容易抹走，因為氣味嗰啲粒子咧就好細嘅，我哋就咁抹唔走嘅。所以有啲叫做化學劑咧，就噴，嗰啲咧就消除螞蟻嗰啲氣味嘅。 就唔好俾佢哋啲氣味再留喺度。 係啊，係啊， 其實都好似咧啲貓貓狗狗啊，佢哋嗰啲噗噗咧，去霸地盤一樣， 哦、 即係每種動物、每種昆蟲都會有啲氣味、有啲特徵留低，俾佢知道，聞到嗰個味翻屋企先咁樣，係咪 啊？啱啊， 係啊。不過啱啱講咗螞蟻嘛， 係啊。 其實個答案就係螞蟻。 哦， 螞蟻原來都會懶惰㗎，有螞蟻懶惰㗎。即係點解咧？就係原來喺外國咧有個實驗， 應該係忙裡偷閒啫。 唔係喎，個實驗咧係真係懶惰喎，佢係唔顧大家添。佢咧有個實驗咧，就喺佢哋嘅屁股啦，或者腰部咧，就點咗啲顏色嚟到去分辨佢哋邊個打邊個咁樣。咁喺個實驗當中咧，佢就發覺 做到咁細啊，馬騮好細只嘅啫， 好細只嘅， 都仲可以做到又邊個打邊個咁樣。 我成日都覺得咧，啲實驗室嗰啲嗰啲人員咧，佢哋咪要用放大鏡整嗰啲嘢，滴來滴去咁樣嘅。佢哋隻手好似唔識震咁樣。 哦，係啊， 好定啊，係咪啊？ 同埋佢哋隻手咧，再拎住個鉗可以做嘅嘢其實好多嘅。 係啊，所有嘢都係咁細，所以咧啊，可能係要手定，可能其中有一 part 要考。咦，係咪要手定先可以入到呢一行？ 因為佢哋心定，佢哋手就會定啊嘛。 啱啊，心 靜住啊。 係啊，都係啦。講翻埋就係佢哋喺度嘅 pat pat。咁啊，滴咗啲顏色啦，可能有紅色、綠色、藍色、黃色咁樣啦。咁就要去分辨佢哋，有一啲咧係真係勤力嘅，有努力工作嘅。原來有一批咧就會係懶惰嘅螞蟻。咁點樣咁講咧？係咪就係、是、啊休息下咋咁樣？原來唔係、哦，佢唔會幫手做一任何建設性嘅嘢嘅。佢只會扮咯，佢會扮忙，即係行埋去，然之後又走下出去。 咁所以我睇過一條片喎、哦，我睇嗰條片咧係講緊一班搬運工人咧喺度搬緊嘢喎。 我都有睇過、啊。 跟住其中有一位嘅人士咧， 扮曬嘢拎嗰個箱掂一掂，跟住就啊調轉行，跟住又幫第二個掂一掂個箱。 然後咧，大家搬完之後，大家拍手喺度，好似完成咗一個創舉咁樣。其實嗰個由頭到尾佢冇幫過手㗎嚇， 佢仲要到最後好似拍手，唔知辛苦曬咁樣嘅。你有冇睇到？ 有啊！ 我就覺得好好笑。你講得冇錯啊，就係、是、正正就係咁樣啦。原來都有呢一批嘅螞蟻嘅喎。咁、所以啊，就發覺哦，啲人即係大家都成日都覺得啦，啊螞蟻好勤力啊，佢哋咧又會搬嘢食啊，但係原來都會有懶惰嘅螞蟻喎。 哦，依個初頭咧，其實我都係一個螞蟻嘅觀察者。咁我有阵时咧去观察蚂蚁嘅时候咧，睇住啲蚂蚁啦，啊有啲蚂蚁咧，佢会突然间佢唔喐嘅，咁我初头喺度谂，哦点解佢唔喐嘅咧？ 系， 原来佢真系会瞓觉嘅。 系， 蚂蚁几时会瞓觉咧？就系、是、当你发佢行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停喺度咧，佢唔喐嘅。 系， 可能啊，佢我唔知佢会唔会即系有佢自己方法嘅眯埋眼啦。总之佢就系咧。喺嗰個時候佢就靜止咗，休息緊嘅。咁螞蟻都會休息嘅，即係佢我淨係知道螞蟻會休息，但我又冇諗到原來螞蟻都會懶嘅喎。 係啊，同埋佢哋都會分配工作㗎，有啲會照顧 B B 啦，有啲會揾嘢食啦，咁樣即係佢哋都有角色分配咁樣咯。 哦， 可能所以就係咁樣有咗啲懶惰嘅螞蟻出現。 哦， 係啊，佢哋唔會諗住維持嗰個巢入面嘅活動嘅平衡㗎。係 係 啊，佢哋唔會嘅。 哦，咁啊，可能唔係佢哋工作啦。 係啊，佢哋工作就係可能負責偷懶，其實可能。可能他们守卫，他们是专门去 而我们是还未知道这一只我们看起上来像是偷懒的蚂蚁、原来他是有第二个工作我们估不到、 可能估不到可能是守卫真的在旁边巡逻看有没有危险的敌人走过来攻击如果有可能他就走得很快然后可能就告诉大佬就是啊有人攻击我们啊 是就是好像关好的人这样你过啦你过啦你过啦但他不用做事他的工作就告诉你过啦你过啦你过啦蚂蚁都是勤力 嘅，系啊，所以我哋都了解多啲啦。之后，晨光百科。 好啦，6:46嘅早上啦，咁啊睇睇天气，大致多云，咁啊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2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头先咧就讲过蚂蚁啦，除咗蚂蚁之外咧，不如讲下珍珠咯。啊，珍珠同蚂蚁有咩关系呢？咁啊，因为珍珠咧都系由一啲生物去到酿制出嚟嘅。喺自然界有好多防御机制嘅，其中咧最靓嘅防御机制咧就系珍珠嘅形成过程啦。啊，当有沙粒或者寄生嘅生物啊等等咧外来嘅一啲叫做微粒进入咗嗰啲壳啊。或者是那些絲鵪啊那些呢的軟體之後啦、啊、原來就會形成珍珠的啦。好啦講緊嘅呢就係當呢啲防衛線被破壞之後啦呢啲嘅生物體即係嗰啲毫殼嘅生物體就要被人入侵咗喺佢自己身體入面。慢慢就會釀成珍珠咁又稱之為呢就係珍珠母。最終呢就會生成啲珍珠呢其實可以呈現好多唔同嘅顏色例如白色、灰色、黑色、紅色、藍色、綠色、黃色。由于珍珠咧广为人喜欢啊，咁所以咧就

早上嘅时间6:52，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我哋职场 KOL 啦，同埋啊晨光大学咧，咁啊都会不定时有 update 一下咧一啲嘅内容啊。等大家咧可以學習更加多嘅，咁其實6月1號開始咧都已經有少少嘅微調噶啦。咁今日咧喺我哋 QL 系列咧，咁亦都邀請到咧就係一啲專業嘅化妝師同我哋傾下偈。咁除咗係我哋之外啦，船仔啦同埋歐都一齊會傾下噶。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晨光 KOL 呢个环节咧，咁啊有阿欧啦，同埋船仔都喺度嘅。 早晨啦、 啊，喂船仔，见到你咧神采飞扬，朝头早就系咧已经好似冇化妆已经化妆咁样，果然系青春无敌、啊。 哇，平时你唔系咁讲噶， 我原先个稿都唔系咁样讲噶，但系咧我发现自己咧可以对你好啲，咁、 哦、 所以我就揾咗一位星级化妆师。系啦，佢就系咪咪捞啦，咪咪早晨 ，Hello， 大家早晨， 早晨啊，咪咪，嗱，今日咧请你上嚟咧就轻松交代下你 background 啦，因为平时咧你所有嘅工作咧都系帮啲明星去化妆啦，同埋帮啲城中嘅富豪去化妆啦，咁我自己都想叫做成为城中富豪嘅，咁我希望有一日你化我嘅时候咧，我真系进入咧金钱嘅化境啊，可以咧。雲淡風輕咁樣笑看人生啦，咁所以咧頭嗰幾集咧我就會坐喺度咧同你一齊做一下呢、這個Makeup 嘅 KOL 嘅，咁但係咧到之後嘅集數當然要交翻俾你兩個女士咧，去討論一下咧究竟啊點樣可以咧好好咁樣化一個靚妝出門口，又調翻轉頭，喂嚟到咧仲夏啦，咁夏天有啲咩妝咧係好啱女士用啊，或者有咩叫做護膚嘅產品，OK 喎，可以試試諗諗。咁样，但第一集咧，当然嗱、，Mimi， 你请你对面就系船仔啦，你觉得佢点啊？ 哇，呢、這个问题你想佢点答啊？ 好青春无敌啊！ 系啊，因为你知唔知佢几多岁啊？ 廿零岁啦，系嘛？ 系啊， 廿二 廿二， 哇，廿二岁 嘅时候， 好青春啊！ 好青春啊！ 系啊， 叔叔就嚟生得你出，即系惨迟啲叫做收音机嗰啲新成员咧，即系越嚟越年轻啊！吓，好啦，嗱，船仔都有眼耳口鼻啦，都系靓嘅咁样。 多谢欧哥。 好啦，点样啊可以令到佢更加焕然一新咧，令到我哋翻工更开心咧？咁交俾你去讲下先好嘛？ 其实咧，阿咪咪我系有一啲特别有啲嘢想问你啊，因为最近夏天啊，咁就越嚟越晒啦，太阳。咁我又见到有好多防晒嘅产品啦，见到有化学防晒，又有物理防晒，系搞到我好乱。咁有冇话啊？其实系乜嘢情景下？譬如啊，原来系日头一个好兴个日头，定系话我去沙滩会用咩防晒好啲啊？ 其实基本上咧，防晒又分两种啦，就系、化学性防晒同埋物理性防晒嘅。咁如果你系比较敏感嘅肌肤啊、孕妇啊或者系小朋友嘅话咧，都会比较建议用物理性嘅防晒，因为咧佢系用粒子去折射嗰个紫外线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嘅成分咧系冇咁容易令皮肤敏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想嗰个 protection 再好啲嘅话，其实化学性防晒咧都非常好嘅，因为咧佢可以预防 UVA 同埋 UVB 嘅，咁佢就比较全面啲，同埋咧佢会薄身啲，冇物理性防晒咁厚重嘅。 哦，咁但系物理性防晒系净系可以做到即系防唔到 UVC 定 UVB 咁样？ 其实咧佢对 UVA 嘅 protection 就冇咁好，就未咁全面。如果化学性防晒咧，就会比较全面啲，同埋佢会薄身啲。因为物理性防晒佢始终系用个粒子去折射啦，所以佢个成分个粒子比较大，所以咧你搽上去咧就会有啲厚重同埋泛白嘅感觉咯。所以你见到有人搽完防晒，哇，成面白晒晒嘅，就系搽咗物理性防晒啦。 哦，咁但系譬如话我化妆，咁通常 foundation 即系落底妆之前咧，我都会搽一搽防晒。我唔知阿欧会唔会搽防晒啦，系嘛？ 我唔识噶，我喺旁边听下，其实你哋真系叻好多吓。 但系男人都要搽防晒噶， 都系要嘅， 系 啊，因为唔搽，我成日听人讲话，即系最重要就系防晒。 系啊，因为其实 UVA 咧系会晒黑你嘅皮肤，同埋晒老你嘅皮肤。 系啊，晒老呢个最恐怖啊嘛。 OK， 咁我会认真搽翻防晒噶。OK， 明白嘅，明白嘅。 系啊， 咁点样补啊？咁样如果搽咗 foundation 之后，点样补防晒？ 或者系即系我譬如我搽 foundation 之前，咁我系选择物理 性防曬定係化學性防曬會比較合適咧？ 其實咧，一般嘅 makeup base 啊或者 foundation 咧，佢都有防曬嘅成分同埋功效嘅。咁、哦、如果你話補妝嘅時候，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高防曬度嘅 foundation 去補妝，咁就唔需要驚你有搽一啲液體嘅防曬喺上面去整翻個妝咯。 嗯、哦，但我成日聽人講話，因為我自己都好驚要唔知係咪話要兩個鐘頭補一次，定係話即係要幾耐補一次？ 幾耐補一次就視乎你個 SPF 有幾高啦。咁基本上咧、嗯，其實你喺室內或者係一般嘅情況下咧，15-30就夠嘅。咁如果你話去戶外玩啊，咁就50以上咯。咁、嗯、基本上2-3個鐘就要補一次。 哦，因為咧，譬如阿奧丁應該知啦，我哋譬如平時去 TVH 拍嘢，係哇嗰啲燈咧，係 啊，嗰啲好勁嘅，係 啊，其實拍嘢嗰啲燈好勁紫外線。 因為 Mimi 就好啱對接你嘅，因為佢有陣時啲 artist 朋友咧，咁都係要拍嘢啦，或者有啲 TVC 啦，即係廣告啊、電視廣告要拍咧，咁變咗咧，其實可能朝頭早咧冇搽防曬嘅話咧，隨時拍到晏晝咧，啲皮膚黑咗一兩度啊。 其實會㗎、嗯，我有啲朋友係同我講話佢個耳仔咧，俾啲燈曬到黑，因為耳仔冇搽防曬。 係咯係咯，所以咧防曬呢個議題咧，嗱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下集同樣時間咧，我哋咧個晨光 KOL 咧就再交俾船仔啦，同我哋去同埋 Mimi 咧去傾下，究竟咧嗱嚟到父親節啦咁樣啊，咁啊喂男士化妝啊或者護膚有啲咩要注意啊咁樣啊，咁都希望咧喺下集嗰度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星級化妝師 Mimi Lau 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唔該 Mimi。下集再傾過，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線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09嘅时候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嚟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28度嘅气温，相对10度88%，咁啊，见到雷暴警告都喺度嘅，咁、另外直播室入边有小巴喺度啦， 仲有。Vicky 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嘅阿姑都喺度啦， 阿姑都喺度啦， 就系、是、啊，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好亲切 ，Vicky 姐， 唔系啊，我叫到好似姑姐咧，好 亲戚咁啊， 姑姐， 我冇呢个辈分啊，我真系冇呢个辈，冇呢个福分， 诶，得啦得啦，诶，睇下呢一个交通方面点先。 咁先提翻大家啦，黄大仙正德街由于有火警，去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龙安楼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去到泥围，另外封路情况受到路面紧急维修影响，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密华街。另外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去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就要小心。仲有部分地區係天雨路滑嘅，大家要小心駕駛，就係咁多啦。係 啦，啊，我今朝出門口嘅時候咧，咁啱我個區咧都落緊真係大雨，咁啊落大雨咁啊又擔遮啦，咁啊出咗門口啦，所以都冇得。冇得換拖鞋 我知啊，上個禮拜你哋有講㗎嘛。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落雨嘅話，最好穿拖鞋㗎嘛。 係啊，咁換唔切啦，唔緊要。 返嚟換囉。 不擺定對喺度。 哦，其實都得嘅喎，調翻轉啫嘛， 都可以嘅， 濕咗嗰對翻嚟換翻對乾淨， 都可以嘅， 超咁樣翻到嚟， 都可以嘅。 你下次啦， 下次啦，系啦， 听日咯，听日，听日都 系啊，听日咯，咁啊，系咧，呢个礼拜都系枕住会有啲雨水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所以就天雨路滑，驾驶人士咧都要特别小心咁啊。驾驶 系啦，但我觉得咧，唔单止驾驶，我哋行路啊，自己平时行路最好落雨都着啲防滑嘅鞋。 又系， 系啊，因为我试过跣低啊，跣亲， 特别喺嗰啲， 都好痛啊个腰。 系啊，有啲地面咧，佢踩起上嚟特别跣嘅，咁所以我都有一两对鞋咧，系唔知点解去到嗰啲地面咧，哇，真系好跣， 系 直头好似自己踩雪剧，你踩雪剧都好啊。你踩雪嘅有个 break 噶嘛？ 冇噶，嗰啲 你自己对鞋冇 break， 真系好似溜紧冰咁样咧，你完全唔识行路， 特别系嗰啲斑马线上面嗰啲有色 嗰啲， 系啊， 系会有啲位系。咁所以如果碰啱咧，咁啱买咗嗰对鞋，你发觉系落雨天跣嘅话咧，咁啊 就唔好着， 留翻好天嘅时候先着啦， 系 千祈唔好跣亲啦吓。 冇错冇错。 咁交通方面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提就冇啦，不过有啲。开心少少嘅嘢， 好啊，讲下。 咁咧就话说咧，6月10日开始咧，嗰两只黄色鸭仔会翻嚟香港，就摆喺呢个中环海滨天马公园附近嘅。 系， 咁所以咧，为咗配合呢一个活动咧，咁港铁咧都会有唔同嘅装置艺术摆出嚟嘅。 哦，系，我知道金钟站咧，咁啊其中一个咧就主力会放呢一啲鸭仔嘅地方啊。 冇错，喺金钟站嘅 E 出口咧，会有个6米高半圆形嘅玻璃天幕，咁就会见到嗰个鸭嘅造型嘅。 系， 咁如果你话即系搭扶手梯。在东铁线上嚟，会望上天花板，其实你会就会望到那個， 见到只鸭喺上面，好似巨人咁望住你咁， 系啦，眼有鼻咁样。 哎呀，呢、這个抵死啊！呢、這个 我觉得开心、啊，因为咧，虽然我自己咧就唔系话太好呢只鸭嘅，但系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好似佢系有唔同嘅地铁站咧，都系会有一啲不期定，即系可能金钟站有，然之后可能我估就因为我都未真系去知道系边个站有，可能九。九龍塘的站都有，會有啲鴨仔的佈置，咁你就係要搭到去嗰個站先知嘅喎，就好似尋寶咁樣啦。 哦，係喎。係 啦，我覺得呢一個幾有趣嘅，即係我可能我自己中意貪玩啦。咁我覺得爸爸媽媽都可以帶小朋友咧，即係由一個地鐵河，即係了解一下啊！我今日去咗可能彩虹站，見到只鴨又打張卡咁樣，我覺得幾開心。 係喎，哎呀，如果 仲要而家落雨咧， 如果彩虹站有唔同顏色嘅鴨， 彩虹站有喎。 係啊， 是不是不同顏色 因為咧佢就 係 嗰啲鴨嘅造型咧，其實係會結合翻香港本土嘅特色嘅，咁、 哦、 所以彩虹站嗰只鴨咧個頭頂係會有彩虹村嗰個畫嘅造型。 哎呀，幾得意喎！呢、哦這個相當唔錯，我自己都中意嘅。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好羨慕成日話啊，外國嘅你啲藝術啊，會放喺嗰啲交通工具上邊。其實而家喺即係我哋香港都有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做得都唔錯。 係啊，期間限定打下卡都唔錯嘅。咁有咩站有咧？香港站、中環、金鐘、銅鑼灣、鰂魚涌、天后、紅磡、尖沙咀、尖東、旺角、深水埗、九龍塘，最近我哋嘅樂富、彩虹、東涌、青衣、大圍同大埔墟都有。 喺、大埔墟都有， 冇錯，大埔墟都有，冇錯。尖沙咀嗰個就睇上咧，就係個頭頂係鐘樓嘅造型嚟嘅。咁、有啲就話係有啲香港嘅美食啊，譬如話西多士啊，或者係有啲大氣氣棚咁樣嘅造型都有嘅。 咦、欸？咁啊，深水深水埗嗰個會唔會整個 USB 喺度㗎？ 我唔知道，因為冇乜香港特色喎，呢個又 唔係啊！深水埗嗰度賣電器啊嘛， 了解。 咁可能係攞住部電腦唔得嘅。 都得，都得。哦，佢幾得意喎！如果佢咁多站都有唔同自己嘅特色嘅話， 而家頭一批咧18款已經會喺18個站嘅月台上面，或者 頭一批啊，咁即 係 會第二批。 第二批咧就係有6款嘅，就會係6月12日推出，但係暫時我就揾唔到係咩站住。 哦， 係 咯，有啲神秘感啊。 係啦，到時12日大家自己去揾，應該係下個禮拜。Exactly， 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 冇错， 系啦。咁你自己又中意，如果系嗰啲鸭嘅话咧，你会最欣赏嗰个鸭系可以同边一种嘅或者素材去到联成啊？ 我觉得建筑都几好，其实香港啲建筑都真系几靓。就是彩虹村又有彩虹嘅特色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然后钟楼又有啲中西结合咁样嘅，即系有啲少少西式建筑咁样，其实我觉得咁样结合翻都真系唔错。 我都觉得唔错， 同埋系啦，你觉得喺港铁搞呢啲艺术啊文化嘢，其实都几好。 几好啊，因为大家咧平时搭车嘅时候忙啊嘛， 系啊， 咁你就周围去到行嘅时候咧，你呢度行嘅时候，仲有嗰啲叫做艺术装置，令到你有一种自娱嘅感 覺呢？我覺得係啊，係令到人哋會 停低腳步望一望。 我覺得最簡單就係令到大家都會笑一笑咧。係 啦， 其實呢個都已經係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喺度啦。 有啲似嗰陣時送皇台站擺啲文物出嚟，其實我都有去睇過， 啊 哦、都幾靚嘅，係 喎 係 喎 係 喎。咁啊，所以咧，如果多啲呢啲叫藝術嘅話咧，咁啊，大家搭車嘅時候都可以快樂啲咧。 係啊，或者等車嘅時候又可以即係消磨下時間。 係咯，遲啲可以玩埋嗰啲 AR 或者 VR 喎。即係如果佢有呢啲嘅藝術裝 飾，好似香港站有個可以互動嘅鴨仔嗰、那個， 哦係啊，即係都係 AR VR 嘅 friend 定係？ 我諗係 要睇睇先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係有少少互動性嘅，我睇翻就係、 是、相當有趣啊！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經過嘅時候咧，可以同只鴨仔打卡啦 ，selfie。等我都去同只鴨仔傾下偈先。好啦， 做心事， 做心事啊！倾住咁多先，咁啊天气方面咧，阿 Vicky 一声就走咗出去啦。早晨啊 ，Vicky， 你好嘛？ 早晨啊，大家。 系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嗱，而家我就身处喺广播度啦。而家嘅天气咧就系、是、有风嘅，我出到嚟咧凉爽嘅阵风。咁跟住咧就冇落雨嘅广播度呢一边。咁、但系咧个天咧都系有啲乌云啦。咁咧啲云都飘得几快、哦，即系喐得好快嘅、因为有风噶嘛。咁、但系咧。啲烏雲係咁飄嘅時候咧，咁啲烏雲中間都有啲窿窿，見到咧其實都見到有白雲嘅，係啦，都係光猛嘅個天。 係啦，咁都 OK 啊，即係朝頭早聽你所講嘅，雖然我出門口嘅時候就有啲雨水啦，咁但係如果照而家睇嘅話咧，又即係都唔錯喎，唔使驚咧呢個天氣差影響心情啊。 冇錯啊，不過天氣差的而且確真係會影響心情嘅喎，因為咧天氣唔好嘅時候咧，即係上次我哋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啊點解落雨天容易特別眼瞓呢，原來都係因為咧類似嘅原因咧，係會令到我哋心情都會變差嘅喎。正如我哋咧都係有太陽嘅時候，我哋咧照太陽啊，出去戶外活動嘅時候咧，心情都會好啲，因為咧天氣都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啦，會釋放唔同嘅分泌物出嚟啦，令到我哋嘅心情都會有影響嘅。咁其實咧，大家咧即係喺呢一個唔好嘅天氣嘅時候，特別落雨天咧，原來咧就會好想咧食一啲碳水化合物 嘅 喎。 哦，係嘅咩？ 所以咧。是啊，因为呢他说原来我们呢这个阴阴天的时间、会令到我们人的血清素降低啊。咁所以呢就会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呢就会增加啦。咁、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我们会想吃多啲嘢啊，咁就会好容易肥啊。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留意返，就係喺呢啲阴阴天嘅时候，如果特别想食嘢令到人开心啲，不妨就做下啲运动令到人开心啲，咁就唔怕肥啦。 哦，又或者即係遇到呢啲想食碳水化合物嘅时候呢，你就都可以照食嘅，但就著量就食多少少，咁因为都即係受到呢个天气影响，个心情有少少改变喎。 是啊，或者选择一些健康一点的碳水化合物咯。 哦，是啊，健康一点的、自己选择，或者听我们神光大学啊，营养师都会跟你说哪些呢就是属于健康的碳水化合物的。可以，好啊好啊。那么你如果准备了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话呢，那么在外面吃完就回来了。 好 啦，一阵再跟你谈。好，一阵再跟你谈啊。那么详尽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那么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着准备定把遮出门。门口会稳阵啲啦，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又落雨又热嘅天气嚟嘅。嗱，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就大致多云，咁啊骤雨亦都系较多噶。咁啊，朝头早见到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8度嘅，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7%。空气质素方面咧，空气质素就好咯，可能因为都系落雨啊，咁好似即系洗地咁啦，洗埋。嗰啲空氣咧就屬於好嘅，咁所以空氣質素健康方面咧就屬於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另外要注意咯，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早上嘅8:30鐘，雷暴警告咧就現正生效嘅。神光大學咧，我哋嘅內容都會有所調整嘅微調，希望大家可以聽得更加多嘅。而家有神光大學嘅周華山博士啊， 神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紫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啊，记得咧，之前嗰两集咧，周博士都同我哋咧脱离 B B 班啊吓，咁啊学一个理论叫冰山理论啦，咁啊一个辅导学嘅当中嘅系统嚟嘅，咁可以咧深入啲咁去了解哦，点解我哋会有嗰啲情绪嘅，情绪背后又其实蕴含住啲乜嘢咧？咁啊，华山博士咧就交咗个功课咧，叫主持人做咁啊，不如阿欧啊，你谂啲事例出嚟啊，或者咧发掘下身边一啲嘢，再用冰山理论套用落去咧，咁就会咧加强个实战效果啦。咁样好啦，咁啊即刻攞啲朋友啲故事嚟叫做讲下先。咁啊嗱，身边咧真系有啲朋友仔可能咧拍咗咧八年拖啊，以为可以美满婚姻啦，咁结婚跟住步入教堂啦啊，谁不知咧就系临门一脚咧，就因为性格不合咧，而最后咧唔能够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即系白啲咁样讲，即系甩咗拖啦咁样，咁啊好伤心，好伤心，咁啊不断怪责对方啦，咁啊不断觉得对方唔啱啦，其实过往将自己八年嘅青春咧付诸流水啦，等等啦咁样，咁啊如果面对呢啲嘅情况啦，咁喺点样用冰山理论又套用得到，点样又可以解开到呢啲失恋者嘅心结咧？华山博士交俾你详细去讲啦，唔该。 好啊，多谢阿欧，咁啊好好啊，嗱呢个好生活化，好实际啊吓，就系。当然啦，我投注咗咁多情感咁多年，十年八年嘅感情关系，临门一脚甩拖，甚至散咗分咗手，我成个十年八年嘅青春都喺晒度，当然会好伤心、好失望、好沮丧，然后因此会怪责对方咧，亦都系非常非常之人之常情嚟嘅。同时啦，如果我哋只系用冰山角度睇咧，就好震撼啦，就好多新嘅发现啊，会帮到我哋解脱啊，会帮到我哋从更高嘅视野维度去观照、去觉察，睇到自己有啲乜嘢我值得去承担翻我嘅责任，我可以改变嘅。嗱，好简单，用翻刚才啊 O 呢个咁正嘅例子，你成日都讲咗啦，第一反应就好伤心啦，因为喺行为层面，我真系为对方付出咗好多啊嘛。呢八年来，我真系投入咗好多时间、金钱、精力，好多真嘅爱嘅感受喺里面噶嘛。咁所以咧，冰山有我要重温啊，五个层次。嗱，依个我版本啊，第一个层面就系表面嘅行为啦，行为背后有多情绪啦、感受啦，情绪下边有我嘅期望啦，期望包括对对方嘅期望啦，我对自己嘅期望啦，期望下边系信念啦，我点睇关系，我点睇感情，我点睇男人女人，而最后就系自我价值啦，我将自我价值啊摆在边咧咁样吓。用刚才嘅例子，就系、是、个行为就系拍咗八年拖，结局散咗呢、这个行为啦。咁我行为模式系啲咩咧？行为模式可能系指责对方啦，有啲人唔会指责对方，一啲系自己闹自己啦，觉得我衰，我死蠢，我冇用，我陀衰家，我注定黑仔噶啦。上天都唔爱我，另一啲人咧又唔闹人嘅，又唔闹自己，就不断逃避，扮冇嘢，吃喝玩乐啦，去玩啦，即系时运高到睇唔到啦，但系里边可能好冰封嘅吓。咁所以咧，每个人嘅行为对应模式都唔一样嘅，所以我哋自己第一个各位听众可以问下自己啦，当遇到冲击嘅时候，你嘅行为模式系咩咧？你会批评对方最衰就系嗰条友啦，系你搞到我点点点，系你陀衰家点点点。闹人啦，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另一种行为模式咧，就一有事咧就收埋自己自怨自艾啊！我冇用啦，我衰啦，我黑仔啦，个天都唔爱我啦。 系 即用好自责症状。另一啲就扮冇好理性嘅、去分析。嗱、今次我咁受伤害咧，就因为有三个结构性原因嘅，因为世界经济唔好啊，即系不断扮冇嘢噶啦。后边咧就是、情绪啦，跟住我哋好值得去接触翻情绪啦。譬如正话 O 讲咗。好伤心啦，伤心是第一阵的情绪。伤心下面可能是有内疚的。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呢？而内疚背后呢可能是很委屈，只是觉得哇我付出太多完全没了。委屈下面可能很恐惧的。我很害怕我是不是做孤独老人呢？人生永远是不是就是这样呢？行不行？即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层的情绪，所以我们值得去看感受回我表面的情绪后面会不会有核心的情绪。而情绪背后呢，我有这么多情绪因为我带着很多的期望。譬如什么期望呢？我期望我爱你，你一定要爱我。我期望我为你付出，你要懂得欣赏我。我期望你不可以轻易地放弃的。你放弃必须要去到付出很多很多你才可以想放弃的。即是而我期望你咁爱我，我又期望我自己好幸福嘅，我期望我自己系好被爱嘅。所以今次如果散咗咧， 我对你好失望，其实源自对自己都好失望，得唔得？你达唔到我心中嘅期望，我系咪都拣错人呢？我系咪都冇眼光呢？我系咪都唔识同你相处呢？我可能对自己都好多批判，所以个伤心唔单止系对方嘅伤心，我都系闹紧自己，有呢个可能性。咁呢个好值得去睇吓，不如去咗我停一停先。仲有信念同自我价值，我唔系讲书吓，我想听一下哦。你听到呢几个，基本上你去到呢刻你觉得点啊？ 我咧用纸笔画低咗噶啦，其实因为咧真系好似冰山嘅理论咁样嗱，即系你网上可以揾到更加多资源啦。咁啦，华山博士一路讲嘅时候咧，即系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喺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咧，其实都有啲听众话好中意听呢个环节啦，学到好多身心灵嘅一啲治愈技巧啦。咁讲紧嘅学咧，有阵时电台环节就即系你听过有啲嘢水过鸭背，譬如我最主力做财经嘅，好老实咁，所以就通常啊讲啊，譬如某只股票如何如何，板块如何如何，咁你听完听日可能唔同咗噶嘛，因为嗰个信息万变噶嘛，系咪先投资市场？但系咧呢啲理论咧，你学咗咧可以源远流长或者细水长流式咁样去运用嘅。所以头先咧，周博士其实讲到第三层嘅时候咧，真系好好啊！真系停一停啊！等听众咧都梳理翻，喂，学咗嘅嘢先，反而咧后半决咧，可能我哋时间今日时间唔够，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埋咯，系咪？呢啲分手嘅例子就普天下都会发生嘅，咁样。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好多谢你先啊！嗱，我争取机会啊，我试下用最后呢两分钟，好简单讲埋信念同埋自我价值。 好啊， 咁我哋可能下两集先详细再分析啊。 好啊。 嗱，信念系咩意思咧？就系、是。我点睇呢个世界，我点睇对方，我点睇自己啊？信念好重要嘅，有点样嘅信念就有点样嘅思想，有点样嘅思想有点样嘅行为，有点样嘅行为就有点样嘅习惯，有点样嘅习惯就有点样嘅模式，有点样嘅模式最后就成为我哋嘅命运。所以想改变我哋嘅命运咧，首先要改变我哋嘅信念。用翻刚才分手嘅例子嚟讲啦，就如果我咁伤心、咁愤怒咧，可能我觉得。分手是代表失败。如果我有咁嘅信念咧，我每次分手就会好伤心。相反，另一个人咧，可能对分手有好唔同嘅信念噶，得唔得？佢可能觉得分手是代表我可以重新选择，分手是代表我有啲好新嘅学习，我要反省自己，我值得去借助今次嘅痛去提升自己。分手只是因为佢冇眼光，佢唔识欣赏我。我可以找到更加適合自己的人，係嘛？即係等等等等。嗱，所以我哋值得可以俾自己靜一靜，唔單止對分手嘅，可能對男人嘅信念。男人係代表乜乜乜乜，男人就係自私㗎，男人就係古惑㗎啦，男人就係鹹濕㗎啦，或者女人係代表咩咧？嗱，小心喎、啊！如果我預設咗男人就係自私、古惑、鹹濕咧，咁以後無論遇到任何男人，我好快就去咗呢個結論。就算佢唔係咁嘅咧，我就會話你唔使扮嘢啊！你一定有好自私、蛊惑同埋咸湿嘅部分啦。咁我哋所有信念都会自我应验啊 ，self-fulfilling 啊，即系都会自己揾到一啲佢本身预设咗嘅证据去证明呢个信念系啱嘅。所以结果系玩死自己嘅吓，所以要小心啊。 明白。 我哋要由一啲限制性信念去到一啲拓展性嘅信念。咁呢啲下两集我哋可以详细再讲嘅。 好啊，好啊。 最后两句啦，就是个自我价值感啦。我将我人生的自我价值感摆在哪边呢？如果分手是不是就你不爱我，是不是代表我没有价值呢？你不爱我是不是代表我就不爱，我不值得爱自己呢？如果我多啲讲我是值得被爱的，我哋又觉得点呢？好嘛，嗱，时间关系我就讲住咁多，不如我交俾阿 O 你做个总结好吗？ 好啊，好啊，咁啊，最后嗰句系核心嚟嘅，即系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朋友啦、主持人啦、华山博士都系值得被爱嘅。咁啊，学习嘅过程咧系要付出多啲嘅，即系有啲嘢唔系你听完就会识嘅，要用多啲探索啦，多啲思考啦。咁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请周博士同我哋讲多少少好嘛？唔该，周博士 ，thank you， 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医管局话，有关病人在葵涌医院精神科门诊跟进，上一次复诊是3月7日，并且原定在今个星期二复诊。而病人上星期一曾经接受个案经理提供的社区外展探访服务。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公立医院服务轮候时间长，政府应该讨论推展公私营合作，增加对患者的支援。天水围洪福村发生行劫案，昨日深夜11点几，一个65岁的男子在一个停车场对开，怀疑被三个男子以木棍袭击，并且抢去一个里面有80000元现金和证件的手袋，疑犯其后逃去。男事主事后头和脚受伤，清醒送到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为行劫，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9人死亡。事发在昨日朝早6点几，冧咗落嚟的山泥掩埋一间矿业公司的部分生产生活设施、车辆等。四川省迅速调集乐山、眉山、雅安等地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而乐山市亦都组织公安、民兵等救援力量，一共180多人。携带专业救援设备到现场搜救，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当局确认有19人死亡，矿区的其他工人已经被疏散到安全地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黄大仙正德街由于火警，去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龙安楼全线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车龙尾就在蒲岗村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封路情况，在铜锣湾有紧急路面维修，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大家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6月5日至27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九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7月16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 5% 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嘅杨远喺冬至清晨，佢九岁嘅仔喺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嘅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似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嘅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六月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快就系24节气入边嘅芒种，代表最适合播种谷类农作物嘅时间。 进入梅雨天，闷热湿重，好容易令人食欲不振、精神困倦噶。 适宜间中暴露喺阳光之下，不过大汗过后，切记立即用冻水冲凉啊！ 咁不如快啲揾时间一齐去游水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遵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嘅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然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击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即系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小白一齐咧睇睇曼城同曼联嗰场波先咯，好嘛？ 哇！呢场波咧开即系十几秒啊，无三不成几啊！ 系啊， 原来都未够十几秒， 系啊，跟度拣啊吓， 即系佢咁样一。个冷战啦，咁啊，当然迪基亚就冇办法啦，咁啊，佢可能即系唔集中又好，有边个会谂到你头嗰十秒就已经会有一个射门，咁啊冇办法啦， 系啊， 呢个亦都系你话运又好啦，咁但系入运气之前咧，如果你本身冇实力咧，你都唔可以食住个势嘅。 第二球都系跟度拣射，又好似系省到人入，两粒都系咁样啊，球不着你窝，你抽埋去咁啊，梅开二度嘅跟度拣咧，令到啊曼城咧就2-1啊赢波。啦咁啊，蜂王啊，咁哇，高迪奥拿咧好少喊噶嘛， 嗯， 见到佢喊咧，喊完之后同记者讲，机会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唔系赢足总杯啦，当然系三冠王叫虎咯， 系啊，呢、个叫虎咧，其实佢呼声亦都大啊，咁、啊，当然如果你话要最后嗰个虎咧，就睇下边个系边个做紧难老虎咧，就系、是、国米啊，咁啊，佢同国米嗰场波咧坦白讲啊，曼城的而且确咧系被睇高一线嘅， 系， 咁但系我又咁睇啦，即系。 國際米蘭能夠去到呢個歐聯嘅決賽最後一個位嘅時候咧、嗯，其實亦都肯定佢喺今屆嘅實力咧，特別喺歐聯方面，佢嘅戰略上面咧係用得都相當之唔錯。咁、 嗯、 啊，絕對唔係話嗰啲魚腩隊嚟㗎嚇。咁啊，魚腩隊上啊上啊都冇理由上到決賽啊。呢、 嗯、 個亦都係即係事實嚟嘅。係 啊， 呢啲都係睇數據。你冇翻咁上一靚仔嘅數據咧，其實你又去唔到嗰啲位嘅。 冇錯冇錯。不過睇翻歐聯決賽幾時踢咧？6月11日啊，凌晨舉行嘅。咁啊，由呢個國際米蘭對曼城啊，頭先小白都講咗啦。咁啊，國米咧班主用銀蛋戰術喎、 嗯。 如果國米攞到冠軍咧，球員可以額外獲得幾多錢啊？500万嘅歐元啊，即係4000多万獎金喎、啊。 係。 哇， 其实真係係好多啦，当然係。咁 4000多万喎、 啊。咁的而且确又睇到，如果赢欧联之后呢，对一个球会嚟讲呢，其实係一个几咁健康嘅事呢，财政上面。 一听到呢啲数字呢，即刻可以同返细个啲爹哋媽咪讲。你关住踢波唔读书，第时啊冇钱用㗎啦。唔係用冇钱用啊，用两个字嘅。咩食咁样啦。你出街要咩食啊咁样。啊，人哋踢波又有。赢咗一场波，一场啫，4000多万。 你谂下，即系有啲出名嘅球员，其实佢哋讲紧周薪咧，都已经系100多万。 冇错、啊， 就算讲英镑。 我转个头先同你讲埋美斯，我都唔好讲到美斯咁顶级、咁超长、 咁。要讲埋伊巴，同埋哈萨特嘅，转头都讲埋呢啲啦。咁啊，睇翻呢一场即系曼市嘅打比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曼联咧亦都系叫做饮恨啦，都有少少饮恨嘅。咁佢哋都想攞多一两个杯嘅。咁啊，今届咧佢哋嚟。讲都算系唔错噶啦，咁啊最终咧亦都喺英超方面以第三，即系出年来季咧佢都可以踢呢一个嘅欧联嘅，咁啊对佢哋整个嘅部署啊，招兵买马各方面咧，相信亦都即系坦克格嗰个部署系点样啦，咁起码出年咧会见得到佢哋嘅，咁如果你话相比起其他嘅英超球队嘅话咧， 譬如咩啊？你想讲？譬如热刺咁样， 车仔就难啦， 热刺好似都冇得踢欧洲赛啊， 车仔都要用一个更加大嘅时间咧。 重組球隊， 咁期待嘅係白禮頓啦，上個星期都講過，咁睇下三尖分係喺歐洲賽方面嘅成績會係點樣。 咁講多兩句啦，坦克格啦，即係我哋俗稱叫坦克路啦，咁其實佢重建球隊嘅過程都唔容易嘅，你諗下當下擁走咗斯朗，哇最大牌最貴嘅球星買返嚟，跟住竟然唔俾佢踢喎，或者長居後備喎，得唔得呢？球迷鍾唔鍾意呢？球隊高層鍾唔鍾意呢？譬如踢后卫嘅啊，麦队长咁真系踢得差，有啲领队唔系噶嘛，踢得差，照继续摆佢喺度啦，系咪先？咁、但系你会见到麦佳亚随住麦佳亚踢得少，曼联嘅成绩又越嚟越好咁、样。 系啊，咁有啲数啊，领队都好简单嘅啫，你俾啲数字我。 系啦，嗱，呢个亦都系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啦，咁样呢个亦都系咧坦克格带住曼联成名之路嘅。头先话咧，有啲。揾錢揾得多嘅球員咁啊 ，PSG 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咧咁輸波啦，靴聲中告別啊！美斯咧就有機會呢個食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嘅肥藥，係咩咧？有機會轉投呢個希拉爾啊！年薪幾多錢咧？33.6亿啊！ 哇， 港紙 係啊， 一年賺33.6亿。系33.6亿，你一年赚2亿都好叻啦，3亿都好叻，10亿咧， 证明踢波系搵到钱嘅， 20亿咧，喂。小白呢排好好、发大赚几多钱啦、啊？冇年薪20亿啫，我都噏唔出口啊！最紧要系冇啊，年薪33.6亿啫， 系啊， 普通啦、 啊。咁对即系呢啲咁顶级嘅球员嚟讲，咁当然系佢亦都系值得嘅，值得呢个价嘅。咁啊，系咪真系去呢？嗱，佢好多風聲啊嚇，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傳言，亦都講緊嘅。 佢咪同斯朗一齊踢波咯，喺沙特。 係啊，如果係嘅話，佢就喺斯朗嗰度再遇噶啦，兩位成員啊嚇。咁但係美斯就過去繼續掘金啦，掘金啦。咁啊，阿賓斯馬咧又係咪去沙特咧？ 係喎。 咁啊，又係有啲呼聲， 個個都喺沙特踢波嘅咩？ 係啊，嗱，斯朗 沙特係頂級聯賽嚟㗎。 斯朗就話5年之內咧。 咁沙特咧就嘅聯賽就會成為世界上頂尖嘅聯賽之一啦。咁佢梗係咁講啦。咁因為佢自己都喺呢個沙特嗰度踢緊波。咁另外仲有嘅，譬如哈薩特啦，咁提早同皇馬解約啊。咁都睇到其實即係之前咧，咁佢早幾年嘅時候咧就轉會去皇馬咧，咁呼聲當然厲害啦，好似救星咁樣一樣。咁但係去到嘅時候，你見佢其實長期咧都喺個冷板凳嗰度坐喺度 stand by 嘅。咁有時甚至乎連名都冇添。咁所以如果佢而家冇辦法提早解約嘅時候，對佢自己嚟講亦都係一個解脱啦，即係係啦，希望有啲好嘅方向咧，佢自己人生上面都唔係淨係講話踢波啦。好啦，咁另外咧，頭先話要講埋呢一個伊巴嘅，咁伊巴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到喺即係 AC 米蘭嗰度啦，咁佢亦都哭別呢個聖西路啊，咁亦都宣布咧就係掛靴啦。咁佢都踢咗好多年啦，即係叫人中女報嘅佢咧， 國家隊都唔踢啦，應該係嘛？ 唔踢啦，咁就掛靴啦。咁都係想休息，或者佢自己 同埋伊巴咧，佢唔會去沙特噶，佢係有好多運動好中意玩噶嘛。 哦，係啊， 其實佢係。我唔記得係俾足球耽誤咗嘅高爾夫球球員嚟㗎嘛。 高爾夫球好似係 嗱，我記得佢有一種球類運動係佢自己好中意。 巴爾就係高爾夫球啦。 我記得伊巴都有一兩樣運動好中意㗎。但佢係為咗足球而放棄咗嗰個運動。 佢本身咧，我唔呢、這個我真係要聽眾糾正翻。我唔記得咗佢係柔道啊、跆拳道啊，定係空手道嘅黑帶嚟嘅，即係佢喺黑中黑嗰啲嚟嘅。佢好奇怪㗎，你留意住咧，譬如美斯、C 朗咁樣，佢哋呢啲咁嘅巨星咧，出門口嘅時候，梗係身旁一大扎保鏢噶嘛。 係啊係啊，伊巴唔使㗎， 唔 使嘅。 佢唔使，因為佢本身 用劍嘅， 佢本身都已經係一個保鏢級數嘅人啦。 係啊，唔使用劍嘅， 厲害厲害厲害。 睇下呢啲叫名將之後會點樣搞法啦。咁啊，同大家講過啦。咁啊 ，NBA 方面咧，今個禮拜咧，利拿特咧就會嚟香港啦。呢個手錶佬咁啊，大家有緣就可以一睹球星嘅風采。與此同時咧，今日朝頭早咧，丹佛啊就上演呢個 Game Two 啦，就係 NBA 嘅總決賽啊。咁啊，熱火嘅王牌球員咧 ，Jimmy Butler 咧就透露咧調整。心态被缺，因为 Game One 第一场输咗啦。小白，你估下佢喺度做咩？ 佢做咩啊？ 佢喺度做紧你同我都会做嘅嘢，就系、睇蜘蛛侠啦，系啦，睇 Spider-Man 系啦，因为咧要话俾你听啊，我哋只系平凡人啊。生活不只得篮球啊， 系 啊咁样啊吓，唔知系咪？ 有蜘蛛侠 系 Spiderman 都系平凡人啦、啊。其实成日讲话Peter Parker 系平凡人，我唔信嘅。佢根本都唔平凡啦、啊， 系咯， 系咪先？ 佢又俾蜘蛛咬过， 同埋每一个女朋友都咁靓。至少我同你都唔系咁样。好啦，咁啊，热火嘅 Game One 咧就九啊三， 我唔敢答我哋咁讲。 冇啦，热火嘅 Game One 咧就系九啊三比104就输咗啦。咁 Jimmy Butler 咧只系攞到13分啦。佢表示咧要更加进取啦。喺今日朝头早，即系香港时间今日朝头早呢、這个赛事咧，就希望打好少少啦。被问到点样迎接啊今日嘅赛事咧 ，Jimmy Butler 就表示啦，我会玩密室逃脱添。 嗯。 呢个系佢嘅独家法门嚟，啊，估唔到美国人都中意玩啲密室逃脱， 系咯， 系咧，即系平时打波都唔够攰，练习都唔够攰，要玩埋密室逃脱咁。 可能另外一种咧压力嘅释放， 可能真系 呢、這个都系。 咁啊，减下唔知帮唔帮到呢一位咧四眼 Q 后手啦，就吴安仪啦，日前去到泰国曼谷咧就征战呢个资格赛嘅，但系咧64强咧就不敌中国嘅球手啦，咁啊继续咧都系差少少啊吓，咁啊成 Q 后咧上个月咧喺英国公开赛咧都系八强止步啊，睇嚟近排咧手风唔系好顺。你知道咧，譬如打桌球咧，有阵时你 hot hand 咧，即系凭感觉咧都响晒袋啊，147啊。 有阵时好奇怪喎，即系你顺嘅时候咧，有啲波你可能唔使点谂，你都系入噶。 系啊， 但系你唔顺嘅时候咧，俾你度晒位， 系啊， 唔得就唔得噶。 冇错，呢个就系喺桌球世界一个俗语叫咩？立 Q 啊， 系啊， 立 Q 啊。 哎喂，你讲开泰国咧，其实都可以讲埋泰国呢、這个， 啊、 就泰国嘅羽毛球公开赛。咁、香港选手李卓耀喺决赛咧，嗱直落两盘啊，决赛啊，直落两盘咧就不敌主场嘅球手啦。咁但系都有亚军嘅，咁、所以都系好值得鼓舞啊。咁啊睇翻其实李卓耀喺2019年香港公开赛嘅冠军之后啦，相隔接近四年啦，咁啊再次咧打入世界巡回赛嘅决赛，咁啊今次咧就攞到呢一个亚军嘅，所以都系好值得鼓舞噶。 继续加油，香港运动员！ 有阵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三年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 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B。 当家新消息太过蚊，当家因空气清新，你就 问。压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喜迎， 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 肥仔啊 ，fat and fresh。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就会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多云，骤雨亦都会比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嘅时间咧，去到今日嘅9:45。 系啦，咁啊，琴日喺社交平台都见到 Vicky 啊，操下车啦，练习下驾驶嘅技术啦。 冇错。嗱， 讲到驾驶技术咧，讲多少少，因为近排咧， 最近操边一个区域啊？ 等我哋避开系咪？又系嗰啲嘢系咪？ 港岛唔会去之外其他地方都会。我琴日兜咗上嚟呢边两个圈噶都。 系咩？ 几叻啊！系啊。 呢边就容易啲嘅，因为一条路啊嘛。 记住驾驶嘅口号啊，一定要秉承呢句金句：香港零意外。 系啊。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爱。 睇下一阵，阿 Didi 同阿姑会唔会有啲 TA 喺琴日喺广播度发生啊？搵到个事主出嚟，唔系呢个讲笑啦。咁但系提啲车主朋友嘅或者驾驶人士，点解啊？因为咧近排香港又去到嗰啲咧少少极端嘅天气。咁我譬如出西贡啦，去玩水啦，之前咧咁啊驾驶啦，哇啲雨咧噗噗噗噗咁样， 系啊， 即系嗰种突然间落一阵咧，嗰一阵雨咧好似开紧机。关窗咁样，啤咁 声 音啫， 声 音 咧， 打落去个车嗰度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大声。 我今次搭的士嘅时候都系咁样， 都有试过呢个情景啊。 系啊系啊，去到屯门突然之间系又系好似倒水咁样咧，啪啪啪声咁样倒落嚟。 系，所以咧，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咧，收慢啲油系啦，同埋咧，将个水拨咧即刻校到最快先。嗱，呢个都系比较关事嘅。第三就系开车之前 check 下自己条胎有冇光头啦。第四咧就系睇下旁边咧有冇电单车，因为电单车嗰啲师傅咧。有陣時落得太大雨咧，佢都掌控唔到架車啊，咁可能突然間會挨埋路邊咁樣，咁你要留意一下，即係多角度咁樣睇下路面嘅情況啦。咁希望呢個温馨提示咧，幫到收音機旁邊你啦。 知道嗱，啱啱咧即係分享天氣嘅時候都有話，其實落雨天咧會影響我哋嘅心情啦，係咪？我發覺咧今日我覺得應該值得慶賀嘅係，我哋三個今日好夾， 點解？ 穿咗蓝色衫， 蓝色衫， 大家即刻望一望，即刻都系深蓝色，开心咯。即系着衫咧，其实都系会拣 顏色去著噶嘛，每一日係咪先？嗱，我哋咁早就當然唔會啦，係咪？見到有咩衫就著咩衫啦。咁但係平時出街，你哋會唔會揀顏色衫去著？ 會。 即係開心嘅時候會揀咩色咧？ 開心嘅時候啊，開心嘅時候唔揀，我反而傷心嘅時候會揀一啲顏色著喎，係啊，係 啊， 係啊，等自己瘦啲嘛，等自己瘦啲。唔係呢個講笑。喂，我哋今日著藍色衫係因為 Blue Monday 啊，因為藍調星期一咁樣係嘛？ 我真係隨手攞嘅啫， 我都係大家咁話，大家咁話，大家咁話， 有咗個問題， 大家咁話。不過即係朝頭早又好少著得好光鮮嘅，我自己啦，即係或者好似好 colourful 咁樣咧。不過夏天係可以 colourful 啲嘅，我覺得。 其實多數人咧都係夏天會著得比較鮮豔啲嘅，即係黃色啊、紅色啊、橙色啊咁樣啦。 冇錯。 咁但係冬天嘅時候咧，真係會著得比較深色啲啊， 同 埋有啲暖啲嘅感覺啦。冬天就希望咁，如果你話夏天要可能 sharp 少少，有一種爽朗啲嘅，咁啊容易啲有朝氣啲嘅，配翻呢一個嘅天氣嘅感覺。 係啊，其實顏色咧的而且確好影響我哋人嘅心情，好影響我哋嘅情緒噶。咁唔知大家咧，即係你哋嘅屋企睡房啊，牆又係咩色嘅咧？ 哦，講先啦， 白色咯。 全白嘅， 系啊。 OK， 我系蓝啊，我系深蓝啊，系睡房系深蓝啊，都系。 我系两只色嘅，我系深蓝再拼咗个绿色嘅。 哦， 系啦，系有两只色嘅。咁原来咧，睡房咩颜色呢都有关影响我哋瞓得好唔好，同埋我哋个人即系一朝早起身嘅心情会点嘅。首先就系不如讲下蓝色先啦，因为原来好多人用蓝色噶。 系咩？ 系啊，原来有 有冇啲云喺度噶？ 冇噶，冇噶，深蓝色。 你唔好讲，我妈咪以前咧。曾經有講過想將間屋咧，淺藍色之後畫啲雲上去，但係俾我爸爸 ban 咗。 哦，因為我仔仔咧，間房咧 有星星喺上， 係啦，有啲星星同埋月光黐在上邊嘅，即係一熄燈嘅時候，你覺得啊，有啲星星喺度。 我以前屋企即係我舊屋企咧，我爹哋媽咪屋企咧，我哋嘅睡房啊係綠色嘅都係，咁其實但係有啲卡通人物喺度嘅，就係牆紙嚟嘅。 係， 以前都輕貼牆紙噶嘛。 係啊， 咁但係而家我嗰度咧就係。油嘅啫，咁原來咧，其實咧調查咧都話咧，好多人都係用藍色嘅， 哦， 係啦，即係譬如你都深藍色， 深藍， 我都係 深 藍色， 我床單都係深藍啊，其實係啊。 哦， 所有嘢都系深蓝，系啊，嗱，系啊，系咁噶啦，男人， okay. 我屋企咧有七彩颜色嘅个床褥，嗰个床单，讲你都唔信啦。 转下白色啊，咁样咧， 白色唔得好污糟啊，我自己本身都系污糟仔嚟，搞唔掂啊，白色真系。 咁原来咧蓝色咧，点解会多人用呢？系因为咧容易令到我哋联想水啊、天空啊呢啲，令到我哋咧心情可以平静舒服嘅感觉。咁但系咧佢都有讲嘅，其实如果最好咧，就深蓝咧都冇咁好嘅，一定咧系就会用啲一啲啊浅蓝色啲。 浅蓝系最好啊，反而 系啦，浅蓝系最好，佢话有个清爽嘅感觉，咁样就会系最好啦。 Sky blue 嗰啲咧， 系 如果咧用呢个蓝色加调咧喺房间里面咧，我哋即系睡眠质素系可以维持到7:52，即系有调查咁样去计过啫。咁但系有另外一种颜色咧，就系黄色啦，都系能够令到我哋咧瞓得好啲嘅。 哦，系啊。但係好淺嗰啲啊，係 啦， 淺 藍色啦，咁當然唔係好 sharp 嗰只咧，因為 sharp 嗰只係會黐， 熒光筆、 咖喱雞咁樣， 一反光嗰陣時，喺屋企都會戴太眼鏡啊， 熒光筆嗰啲啊，係麗係麗，成日都好投入。嗱，呢個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嘅，即係老師咧，直跟咗入你腦袋入邊啦。啊乜乜乜同學，永賢同學，嗱呢度要間低佢啦，咁你咪攞支熒光筆出嚟間啦，你就覺得咧有熒光嘅地方咧就係要警惕嘅，同埋留意係重點嚟嘅，所以你成日都處於個重點咧，你點能夠放鬆咧？ 間房 係重點，我喺重點之中咁樣。 但你瞓唔到覺咧，個重點係你瞓唔到覺啊。 係啦，咁佢話黃色咧原來係可以咧幫我哋舒緩呢一個緊張嘅情緒嘅喎，原來佢話咧原來係可以刺激我哋呢一個神經系統嘅，有呢個鎮靜。嘅效果，同埋特別咧，小白可以聽下啦。喺小朋友嘅房間裏面咧，係可以用呢一個淺黃色。點解咧？係有助於佢哋嘅大腦發展嘅。 哦， 係啊，佢話會令到小朋友咧發展呢一個知性同埋好奇心係特別強嘅。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用下呢一個啦。到最後咧就係綠色啦，就係大家都知啦，就係舒服。即係就算你唔係牆壁係用綠色嘅話，擺啲植物對於我哋咧身心都係好啲嘅。 係咁啊，多謝阿 Vicky 呢一個提供啦。大家喺叫做装修自己睡房啊，或者谂紧用咩床单嘅时候咧， 或者着咩衫， 可以参考一下啦。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四分啊，二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45。当然呢个环节咧要睇下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即刻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啊，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呢一个大市嘅情况。早晨，温生。 早晨好。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啊就公布咗就业数字咧，依然系强劲，有啲咩焦点值得关注咧？ 冇錯，上個星期五我哋見到咧，就話非農業職位咧就增加咗33.9万份嘅，咁啊遠勝市場預期嘅19万份。咁我哋睇翻咧四月份咧呢個數字咧，雖然向上修正咗，但係都係講緊29.4万份嘅啫。不過喺個報告裏邊咧，個五月份嘅失業率咧就由四月份嘅53年低位嘅3.4% 咧，就突然咧就彈翻上去咧就3.7% 嘅水平嘅。呢一個水平可以話係自2020年四月以嚟咧係最高嘅失業率嘅位置嚟㗎。咁而睇翻五月份嘅每小时工资嘅增幅咧，按年比咧就4.3%，咁啊略较四月份嘅4.4% 咧就差少少，但系都唔弱噶。咁啊大幅增加嘅新增职位显示咧，就算系联储局过去多次加息之后咧，美国嘅就业市场依然系强劲噶。咁而失业率嘅上升咧，同埋个工资增长嘅略为放慢咧，就显示出咧美国嘅紧张嘅劳工嘅市场嘅情况咧，就略为系有所收檢咗噶，咁整個就業報告咧，話俾我哋知咩咧？話俾我哋知咧，聯儲局咧，似乎咧係可以有更大嘅空間喺今個月嘅15日嘅議息會係作出選擇，究竟佢係可以想停一次加息，睇清楚個形勢嘅變化，或者咧係繼續加息咧？我相信咧都有咁嘅機會噶。咁啊，至於聯儲局最終嘅決定係點樣咧？去到下個星期就大家會知道啦。 嗯，咁啊，承上題啦，問下温生啊嚇，嗰個就業報告咧，你認為下個星期四嘅議息會联储局会个加息定向会系点样咧？ 嗱，其实咧近期咧联储局咧对个货币政策嘅睇法咧系好变幻得好大噶。咁我哋记得三个星期前咧先有多位嘅地区联储局长，包括有投票权嘅纽约咧同埋亚特兰大嘅地区联储局长咧就异口同声咧就发出鹰派嘅言论，就话咧联储局咧要多加利息咁样样。咁讲完呢番说话咧，就打破咗咧市场咧对联储局今年里面有减息的想法了。事隔两个星期，突然间在上个星期我们见到联储局就公开了揭皮书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联储局就讲了，他就说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经济活动有停滞不前的状况，所以就业增长和通胀都有放慢。这个报告一出，又随即又改变市场对联储局可能来紧的6月15日即下个星期四的议息会有机会是维持的息率是不变的。咁但係呢就正係因為呢、這個亦都係正係因為呢個改變啦，咁所以令到上個星期我哋見到美國十年債息啊同埋美元嘅匯價都出現咗呢急劇呢係回落㗎。咁事件呢唔知係巧合嘅安排或者真係點樣啦。上個星期呢就喺呢一個嘅美國國會通過咗美債上限嘅情況之下呢，就突然間呢就聯儲局呢就公開呢一個咁嘅揭皮書報告，咁改變咗呢市場呢對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睇法，亦都令到呢個美債息下跌。而呢個美債息嘅下跌呢，就正正因為大家都明白啦，聯儲即係拜登政府啱啱先至通過咗即係呢一個嘅債務上限方案，跟住嚟佢就要大量發債，而大量發債咁巧就係而家聯儲局咧即係講翻咁嘅説話，令到個債息下跌。咁對即係拜登政府咧去推買債咧，係可以話係啱好嘅時機嚟㗎。咁我唔排除咧，可能聯儲局咧我唔排除啊，即係可能為咗要配合即係拜登政府去買債咧，可能佢會停一停加息，等個債息率回一回落，等佢可以喺低啲息嘅環境咧係買債嘅。 咁停一停加息，可能對於即係股 票市场或者投资市场的气氛呢都应该会稍微好转啦。咁其次联储局呢今个月有冇机会呢即跳过加息呢温生你又觉得。 我觉得跳过机会是大的。咁但我要提提大家啦唔好以为咁样呢那个美元个汇价呢就会系下跌嘅。因为呢当拜登政府要推出好多嘅债券出嚟去市场去拍卖嘅时候呢系会吸走市场上嘅美元嘅资金啦令到个美元嘅供应会减少啦令到个美元汇价有机会上升㗎。咁所以咧，對美金嚟講嘅話咧，未必因為聯儲局跳過加息而令到個美元匯價會下跌嘅。咁啊，跳過加息咧，我相信咧對個股市咧會係一個良好嘅支持嚟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講下，今個禮拜咧有兩間央行議息，分別咧就係澳央行啦同埋加央行啊，佢哋有冇機會加息，定還是可能都係跟一跟美國政府個調子咧？你睇法係點啊，温生？嗯。 我覺得兩間央行咧都會係維持個貨幣政策係不變㗎啦。咁啊，加央行咧就星期三議息啦，澳洲央行係星期二嘅。咁啊，加央行咧過去咧都提出過啦，就話佢哋個加息周期都應該係見頂㗎啦。咁而澳洲咧就難搞啲，因為澳洲個通脹咧都仲係高企 6.8%。咁佢7月1日起咧，仲要將佢全國最低個工資咧將佢上調 5.75%。咁呢啲都會令到咧澳洲央行咧可能要喺日後要作進一步加息。咁但係市場估佢。最快加息日子可能去到8月份，因为佢7月份先加呢一个最低工资嘛，咁去到8月份咧，可能就有机会系加呢个息率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单消息一定要提提大家嘅，就啱啱过去周日咧，就沙特阿拉伯同埋油组咧就开咗大会噶，咁啊决定咧各个产量咧就不变，咁但系咧就要维持现今嘅每日366万桶嘅减产嘅数量咧，要去到本来今年年底就完结，要延迟到去明年年底。先至會完結，咁再加埋咧，沙特阿拉伯咧亦都宣布自愿，佢淨係佢自己啫。由七月起咧，就獨自咧就每日減產100万桶嘅石油去支撐個油價嘅。咁宣布完呢一啲嘅消息之後咧，我哋見到個油價咧喺今朝亞洲市場咧，紐約期油就已經係翻上去咧，係73.19美元嘅位置啦。 嗯，咁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唔該曬温生，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 Okay. 拜拜。 就在这一秒午夜时分，手机快速向你传讯，如常迎贺你。秒速庆生，就在你欢唱这段时分，手机这一秒似共振。Wanna s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何时起不记起，惯了来看你，或到。天终于心已死，只记不起。这庆祝就似我传记，香槟中生醉再梦死，就以这首歌庆贺赠予你。 直到这天终于心似死也会忆起，我仍逐没法抹掉你，香槟众生醉在梦死，就以这首歌轻看赠与你，就在这刻我也在痛哭，这天诞生有你共我。 I s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甜到入心啦，系啊，啱啱做爸爸吓咁啊，佢系袁伟豪啊，有呢首作品《御林军之寿神》。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要同大家睇下呢个研究。防晒嘅研究， 哦， 我要知， 因为咧今日一翻到嚟，小白要喂。做咩晒到咁红？好耐冇见到你晒到咁伤， 关二哥咁样， 大战外星人咁样系嘛？关公大战外星人，系啊，因为琴日咧出咗海玩，跟住唔记得补防晒啊，除年渐长咧， 你本身有查到先嘅， 有噶啦，已经查咗两水噶啦， 但你有落水啊嘛，你查咗两水，但你有落水啊嘛，你嗰啲唔系防水噶嘛， 啱唔啱？我冇话自己啱， 用喷嗰啲会好啲，因为有阵时候去沙滩咧，你手会有沙。啊，咁你捽落去咧， 冇啊！ 感覺 如果我当咩咋？嗰啲咩啊？刮系啊，刮痧咁样刮埋佢咯， 系啊， 磨砂，当磨砂。唔好意思啊， 其实有两三年咧冇去过玩，譬如出域啊嗰啲啦，咁样跟住，哇喺架船嗰度咧。落而忘返， 恭喜恭喜恭喜！ 根本完全唔想上翻水，咁啊，即系晒到妈咪都唔认得我啦。开始你见到红卜卜咁样，所以今日咧揾嚟啊消委会咧六大呢、這个防晒一个分享啦。嗱，报章啊写推介咁，我觉得系一个分享嚟嘅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咁样咁啊，大概咧佢消委会话八十零蚊嗰啲防晒咧，那个防晒效果咧已经可以媲美到550蚊嘅名牌纸噶啦。 有啲防晒原来卖到500几蚊。 有啊！ 哎呀，我真系孤陋寡闻。 其实应该女士们嗰啲防晒应该都系比较去呢啲价位，会唔会系咁样咧？ 你话防晒啊？ 五百几蚊嗰啲啊？ 五百几蚊嗰啲啊？ 我冇噶，我冇噶，我好好平嘅啫，百零蚊嗰啲嘅啫。 系咯， 我百零蚊就中档位中位数啦咁样。咁但系消委会直情讲咗一只。牌子咧，咁大概咧70蚊都唔使，69.9嘅啫，獲得最高分數喎，喺今次嘅測試咧最好用嘅防曬牌子，俾你睇下，睇嚟大家都有啲興趣。 佢係細支定係大支先？ 咁樣咯，藍色呢一個，哇！你好近視喎，阿妹，係啊， 好細粒啊啲字， 唔係你睇個睇個圖片嘅啫嘛， 75mL 嘅。 自己留返俾我講啦。 75mL 好細緻。75mL 係呀 ,75mL 係啦。 好似細細地支喎。 係咪細細地夠用啦，你咩開水嘅咩你我嚟。 平時都要查㗎嘛。 哦係㗎係㗎係㗎。 你知唔知呢我 唔知啊，好想知啊，你講。 我琴日咪操車嘅。 係係係。 好曬㗎嘛琴日。我都驚曬黑我對 手。你唔係話你整個兩個袖喺度揸車㗎嘛。 買㗎嘛。 哦。 未添置啊，慢慢添置啦，要學小白咁戴返對手套都驚曬。 我手套呢是真係 for 啲出面嗰啲叫做行人睇到我嘅色路。 即係 thank you, say thank you。 係啦，同我隻手就容易成日捽太即爆擦。 咪但佢揸車係比较日式啲嘅。即係佢譬如过咗人哋佢会打死火灯做一下囉。但我想同小白讲， 咦你有见过咩？ 有啊， 我有跟过你车尾啦。 哦，系咩？ 系啊， 爹哋都有教，佢话礼貌嚟 嘅。你一次 cut 咗线，跟住你都做呢一样嘢，所以我知道你 系 有礼貌嘅人嚟嘅。 我除咗 cut 线嘅时候咧，会同人哋讲翻即系 thank you 啦，打亮下四火灯之外，其实如果有阵时啲朋友咧，咁可能一齐，譬如阿 O， 我唔知阿 O 喺后边啦，譬如我咪可能分开，我左你右咁分开啦，分开之前我都会。打多兩下， 即係有兩架車，即係總之 goodbye 咁樣 ，bye bye 咁樣。 我點樣 bye bye 係點話 ？bye bye 咪走嘅時候咧，我就撳個死火燈，撳拍拍兩下咯 ，bye bye 咁樣。即係唔同時候嘅時候咧，其實就有陣時。 用呢一個嘅信號燈咧，係可以表達到一啲簡單嘅 message 嘅。 不過算啦，你太有禮貌啦，依家啲人咧。即系设线都唔打灯嘅，你仲同人哋讲话分道扬镳嘅时候揿一揿死火灯 都有嘅。我有见过一啲即系我有让佢嘅时候咧，譬如巴士司机、巴士司机我都有见过。咁我特登让，因为巴士咁多乘客，我梗系让佢啦。让佢嘅时候咧，佢因为佢就算佢挥手，佢讲唔该咧，因为佢巴士太大架啦，我睇唔到噶嘛。佢特登打死火灯同我 say thank you。 系啊，咁啊，我爹哋都有教啊，但系我琴日咧即系 咁，你学唔学到啊？ 我未去到只手揿仔，我有举手啦， 系举手举手举手。举手啊！唔系 快啲嘛， 系快啲， 揿掣都要多开秒嘛。 第一递手啦，咁都系嘅，即系天后庆你都知道啦。依家晏昼成日三十几，接近即系三十几四十度。喂，大佬，你本身已经着着地啊，个人如果有 容易庆， 系啊，所以多啲礼貌咧，就少啲交通意外， 多啲温柔，多啲笑容，甚至乎揸车嘅时候咧，咁啊俾多啲眼神嘅和善嘅眼神咧。咁啊路上边咧，我谂大家都会舒服好多， 系笑笑口尾一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医管局说有关病人在葵涌医院精神科门诊跟进，上一次复诊是3月7日，并且原定在今个星期二复诊，而病人上星期一曾经接受个案经理提供的社区外展探访服务。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公立医院服务轮候时间长，政府应该讨论推展公私营合作，增加对患者的支援。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一个破坏侦察小组企图渗透别尔哥罗德州新塔沃尔扬卡，俄军已经对他们进行炮击，将他们驱散。亲乌克兰的组织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表示俘虏了两个俄军士兵，又提出用这些士兵换取同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会面。格拉德科夫说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判，但是担心有关士兵已经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当局说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遭到俄军炮击，造成两个分别62和74岁的女子死亡，而中部城市蒂列伯罗亦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个两岁女童死亡，至少22人受伤。俄罗斯有民众上街纪念被囚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47岁生日，据报有109人被警方拘捕。一个示威监察组织说，被捕人士来自23个城市，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片段显示，被捕人士曾经举起标语，要求释放纳瓦尔尼或者反对战争。纳瓦尔尼因为欺诈和藐视法庭罪被判监11年半，他一直否认指控。另外，他现正面临一项关于恐怖主义指控的新审判，可能会被判处多30年的监禁。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几个村庄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30个村民死亡。当地警方说，事发在星期六，死者都是索科托州坦加扎区一个民兵组织成员。组织当日曾经派员前往一个主要由牧民组成的社区开展安全警示活动，期间发生殴打牧民的行为，并且引发不满。在涉事民兵回家之后，他们所属村庄怀疑遭到牧民召集的武装分子袭击。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40.26，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43， 人民币 7.087， 英镑对美元 1.243，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927 点，升4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6.19 美元，卖出 1,946.7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新丰花园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太和对出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去到太和啦。咁另外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现在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彩虹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写紧家书啊，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咁我俾啲贴士你啦，评分咧会分四个准则噶，分别系内容切合主题啦、创意及原创性、文章结构、文字技巧运用。 如果我仲想知道更多资料咧， 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可以 click 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记住啊，截止日期系2023年6月15日，快啲参加啦！ CIBS 人人广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募集。Man,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募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呢件蛋糕好食，哇！你睇下个海几靓，仲有呢个建筑，呢栋大厦，呢度，呢度。 喂喂，你影啲嘢食风景呃 like 我都明啫，呢啲大厦建筑又有啲咩特别呢？ 咁你都唔知道，一张相可以讲到好多嘢㗎。 电视节目《想说基本法》英文版就用一张相讲出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想说基本法英文版，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哇，好正能量啊！ 咁梗系啦， 做得啲乜嘢先？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做呢一件事啦，先攞支笔出嚟先，或者而家就想环保啲嘅，就准备定你嘅电话， 好， 咁啊写低几隻字。呢几隻字咧就唔系我叫听众一齐写低嘅，又唔系我哋大家一齐写低嘅，吓咁啊写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不过我哋个题目咧就希望大家就写一样，你今日。好想食到嘅一样嘢、 哦， 例如你今日咧想食叉烧包嘅、嗯，我谂住晏昼嘅时候同人系啊，你自己去点心铺买叉烧包拎住嚟食又好，入茶楼食都好，总之你想话我今日想食一个嘅叉烧包，氹自己嘅开心。其实你可以再写多几只字啦，虽然就话我写叉烧包，咁但系你可以写因为。我今日想用叉烧包嘅香味令到自己醒一醒，例如我今日讲咗话想食雪糕嘅，我想用呢一个嘅冷冰冰嘅感觉，去到喺呢个咁热嘅天气底下，令到自己开心。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净系写个食物，个食物背后点解你今日会叫做突然间诗兴大发，好想食呢一个食物咧？ 系啦，嗱，咁譬如如果我自己咧。我頭先舉例其中一個例子係雪糕啦，但係我自己如果今日想食嘅話，我想食刨冰喎。 哦，刨冰， 係啊，因為天氣熱啦，咁再加上咧有時濕濕地咧，呢啲嘅感覺咧，其實個人咧都幾立嘅。好啦，咁如果你能夠去嗱刨冰店咧，一定係有冷氣嘅，因為冇冷氣嘅話，啲刨冰係好快融嘅。咁對佢嘅食物品係啦，就食物品質就唔係咁好。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去到一間刨冰店咧，嗱而家風間好。好多噶吓，有啲咧就真系嚟自有日本嘅，有啲系本地嘅刨冰嘅。嗱，本地刨冰嗰啲可能会加啲嚟传统少少嘅食材，可能加啲花生啦，又可能会加啲嗰啲叫咩？嗰啲珍珠，加啲珍珠 啦， 系啦，芋圆啊，红豆啊，呢啲都有嘅。 花生粒啊， 系啦，咁呢啲刨冰咧又有啦。另外你话如果系譬如日式啲嘅刨冰嘅话咧，咁佢就会通常佢哋个风格咧就中意就系刨到好似一座山咁样嘅。跟住咧就每人一支咧就好细支，个筆嗰个位好细支，但系好长嘅匙羹，就大家喺度筆呢一种咁样嘅冰去度食嘅，咁啊分好多味啦，有啲就可能会系嘅朱古力啊、咖啡啊、士多啤梨啊、绿茶啊， 咁啊少话，总之今日食刨冰啦， 冇错啦，我就好想咧就揾一啲嘅刨冰去度食嘅，食完咧我就会觉得。是令到自己开心和精神的。 Vicky 呢 ?Vicky 今天呢写低呢就是想吃这个烧鹅烧肉饭。 对、 哦。还要是烧这个烧鹅呢是要配一个 烧鹅酱。 烧鹅酱他通常给你的啦。 对。 双拼双拼烧味饭。 对啦没错有要求的烧肉要脆薄薄的饭皮。系啦，咁就正啦。 哇！ 我加只咸蛋就好啦。 哇！再加，越嚟越多系咪啊？咁俾你食埋四宝饭，有翻两片红肠， 你都三宝啦而家。 我好中意食烧鹅烧肉饭嘅，即系就算有阵时咧，有好多人中同啲 crew 出去食饭咧，佢哋有阵时谂唔到食乜咧，不如去食烧味饭。 烧味饭正啊！ 我中意食噶。 我通常烧味饭，我中意鸳鸯鸡喎， 系啊， 即系白切鸡、豉油鸡咁样。 我都中意 食啊嘛。 系啊。咁啊，睇下揾一日早餐有冇啲燒味鋪開啦嚇，請你食燒味飯。我俾你 我俾佢头先咧。影响到咧，搞到我 你又想食烧味饭？ 我个心唔系咁噶，我讲下我个mind map 系点样啊？我原先系谂住食香蕉嘅咁啊，咁嗰时健康啲可以排便啦，又叫做星期一叫做 Green Monday 啦，乜都好啦。啊，佢突然间个咸蛋咧，有 你又想食咸蛋啦？ 因为更加联想到咧嚟紧啊木咸蛋超人啊，好似有啲活动啊嘛咁样，咁我觉得啊，不如 咸蛋蒸肉饼。 类似橙蒸肉饼， 类似唔得，我要坚持住，因为 Green Monday 都系 咁样 香蕉， 系啦，听日先拣翻你嗰小米饭啦。嗱，希望透过呢个环节咧，俾大家定立一个今日嘅目标。咁你经过咧365日咧，好多目标都 achieve 得到，人真系咁噶。你每一次咧达到一个小嘅目标咧，你就会愿意跨下一步，跟住咧上去啲再宏大少少嘅目标。再做呢，咁你就可以一步一步成功啦。 是啊。人有三分一嘅时间都系喺床上面瞓觉，所以床可以话系我哋最重要嘅家私之一。但系究竟床系几时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为流逝某一秒能令某些伤口痊愈，翻看时你亦记起原地有乐园，为无憾过一世倔强生存，拒绝做我的最后打算，天意决绝或者迟早心愿，你眼泪将见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动人未来，那个你从心里情找到爱，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上。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入面找到公元前1348年的床已经有一定的工艺水平的了。它的造型就好像一只牛咁，有两只向上翘的牛角和四只结实有力的牛蹄支撑着整张床。床在古时候其实是身份的象征，只有有钱的人才是有的。去到12世纪的时候，西欧附庸的华丽大木床就是用天花板上面挂落来的帘幕围住的。直至到1831年的时候，英国的医院最先是用铁床，之后再在床架上面装上蛋黄。1871年的时候，美国人在蛋黄上面铺了软褥，就整了第一张的蛋黄床褥了。就是这样，第一张现代的床也都出现了。既然人生有这么多时间都是睡觉，一于就买一张靓床靓床褥睡回个靓觉啦。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我见到你偷笑， 我 feel 到 阿泰咪船仔嚟噶， 系啊，船仔同 Vicky 都有， 好努力讲个光字。 系啊， 其实呢个读心术嘅环节咧，就小白主理嘅，咁啊讲啲心理上嘅嘢啦，系嘛， 心理啦，读心啦，咁啊。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特別在我們的譬如 Protect 這樣一間叫實體店啦。實體店的時候有很多客人呢會進入這間店鋪。你有沒有想過其實有些客人呢，每一個客人其實他們本身在選購自己想要的商品的時候呢，節奏都是不一樣。 是。 如果你作為一個叫做 Sales 啦，你怎樣去到捕捉到這個人是到底是會幾快買東西，几耐先至买嘢呢？原来我哋可以从嗰个客人佢本身呢嗰、那个嘅行为消费模式呢去到知道嘅。好啦。首先我哋要更加了解一样嘢，就係、是、原来每一个嘅客人呢，佢亦都会因为佢自己身处嘅地方而养成佢一个好特别嘅消费习惯嘅。呢、 哦、 个亦都可以呢就变成佢哋喺一个嘅商店入面取决于佢哋到底有几快先至会去到进行一个消费。 关唔关系咪咩富人区或者平民区事咁样嗰啲㗎。 有啲人呢就会其实有少少关系嘅、但係就唔系话佢有钱定系冇钱。 係。 相反嚟讲系佢身处于自己嘅住所嘅附近到底有几多一啲讲緊系促成嘅商業嘅鋪頭，例如所謂速成嘅，有啲係速食啦，有啲可能係時裝嘅，都有啲叫速食時裝啦，大家都知嘅，有啲好快，即係總之我哋叫做快餐 concept 嘅商店咧，原來對呢一班人嚟講咧，佢哋嗰個嘅叫做行為消費模式咧係會有所不一樣嘅、 哦。 好啦，嗱，我哋先諗一諗喎，我哋例如一啲叫富豪區啦、富豪住宅區，你發覺佢哋咧附近嘅商店咧唔係好多，選擇唔係好多。又或者是一些好像我自己住的地方，我不是住富豪区啊，是住一些很乡村的地方。这乡村的地方附近呢都是什么都没有的。好啦，这两批人呢，一个就好像富豪啦、另外那批就好像我这样，即是都是普通正常家庭啦，平民啦、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呢身处于的位置呢是没有商店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形成了一个的习惯呢是不会促成消费。是不会急速地消费、 哦、 而我们就忍即培训了一个忍耐力在这里、这个忍耐力就是我们见到一件事我们想要、哦、但是我们呢就习惯了不消费、因为我们出去消费的话我们可能要搭车啦、可能要揸车啦，可能要去第二个摊啦，接着才会有的、好啦，咁我哋就嗰个忍耐力就喺呢度咧练成咗出嚟，从而咧令到我哋进入咗铺头嘅时候咧，我哋真系比较上容易选择一啲我哋认为需要嘅嘢。我哋先至会去攞只手出嚟攞嘅。 咦，同意、哦、 情况就好似一啲我自己就譬如我买衫，我就系一定睇过拣过先攞啦。因为我平时已经有一个叫做训练嘅习惯，就系训练咗自己消费行为都系忍耐噶嘛。 系， 而嚟嗰啲富豪嘅，佢哋嗰个行为习惯就唔系就讲买衫啦。佢哋例如一啲叫做高额嘅一啲消费，甚至乎系讲嘅，譬如我买架飞机、买架游艇，咁佢哋咧都唔会咁容易买，甚至乎买车嘅，可能飞机讲得太夸张，譬如买车买架名车，佢哋明明好有钱，但佢哋都未必会、我一见到我就即刻会买。相反，我哋都会谂过、度过。有啲人话咧，越有钱嘅人越孤寒，某程度上咧都系呢一个心理上面反映出嚟。 究竟系咪真咧、原来系用咁嘅心理嘅探测系咪？ 系啦，因为佢哋喺个自己行为模式上面咧多咗锻炼一种忍耐力。而呢种忍耐力咧就系因为同佢哋嘅住所咧系好有关系嘅。好啦，你又试下谂下啦。如果你身处于嘅地方，嗱，香港的而且确系有呢个现象噶，就系我哋大部分嘅人咧，佢哋身处于嘅地方咧，屋企附近都系有一啲。譬如快餐连锁店啦，甚至乎系一啲时装铺贴嘅，都系一啲速食嘅文化嚟嘅。即系总之，你俾几十蚊，你就已经可以满足到你嗰一个燃眉之急嘅需要嘅。无论食饭又好，衫裤鞋袜都好。好啦，呢个咧原来久而久之咧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是、你好想去到用一个小额嘅金钱去为你满足一个嘅愿望。呢、一个嘅快乐咧，就好似我哋呈现喺一间嘅铺头入边，当我行入去，如果我系习惯咗呢一种叫做消费模式嘅话咧、我好快脆就会攞几件衫，然后我就走去俾钱，因为咧我呢一个唔需要用好多钱嘅举动咧，亦都可以令到我一个快乐啦。咁如果你话系我系 sales 嘅，或者我系客人嘅，其实都几容易睇得到咧，边一种嘅人咧，佢入到铺头嘅时候，佢咧系会有呢一种咁样嘅行为模式嘅。佢有嘅即系代表同佢住嘅地方，原来某程度上咧系好有关系嘅。 咁啊调翻转头咁去理解，就系话。 如果是 sales 咧，可能即係有陣時都會有啲策略啦，係咪先？即係見到你嘅行為模式係點啊，預判到你係點嘅人啊，咁咪推銷翻相關嘅產品俾你。係 啊，咁你嗱，譬如你講話靚嘅時候啦，你話呢樣嘢好靚，你可以有陣時咧，即係啲叻嘅 sales 佢會同啲客人傾偈嘅。咁當然有啲客人就話。而家有啲譬如外國啲鋪頭咧，佢好叻噶，佢拎住個籃就已經有個顏色嘅，個籃嘅顏色就已經喺度話咧，我唔想傾偈嘅，即係有呢一種嘅，係啦，我唔想傾偈，我想自己睇嘅。咁、但係如果佢話、我歡迎你介紹嘅，咁、你當然係行過同佢傾偈啦，可以問下佢啊，你邊度過嚟啊？佢哋覺得你住樓上㗎，咁如果你嗰度本身嗰一區咧係已經好多好多叫做protein 啊，好多譬如漢堡包店啊、或者快餐店嘅時候。大部分嘅人咧都好容易咧會習慣咗一種好快脆就會決定消費嘅模式，咁、你可以多啲喺呢一方面咧就著墨，咁啊容易令到佢咧就快啲俾錢嘅。咁、但係如果佢話啊，我都好遠過嚟㗎，我住喺附近，但係係一啲偏向偏遠少少嘅，咁你就可以話啊，你咁難得出到嚟揀一件自己中意嘅，先至去到做一個嘅消費嘅。 定還是你咁難得出到嚟，咪應該買翻多啲咩？如果唔係啲水腳，蝕㗎啦。 但係佢哋嘅忍耐力強啊嘛。咁所以你就將佢咧本身忍耐力嗰個方向咧，就同佢講啊，其實你出到嚟咧都可以揾到一啲自己嘅心頭好，即係撩到佢自己心入邊所想嘅，同埋佢嗰個行為模式習慣咗係咁啊嘛。同佢講翻相應嘅嘢話咧，咁佢就容易啲喺你嘅鋪頭嗰度消費嘅。甚至乎譬如好簡單啦，有啲譬如細路仔嘅，有啲小朋友你話啊，小朋友都好中意呢樣嘢喎。嗱呢個咧我自己都成日聽噶，好多 sales 會同我講 噶，容易 sell 啲係咪啊？ 小朋友 係啊，小朋友其實都幾容易 sell。 小朋友同埋太太應該係咩啦？係 啊， 男人嘅核心傳言，即係話啊，太太好似好中意，睇下先生點諗啦。係 啦，係啦， 先生點諗？先生咪即刻攞張卡出嚟咯，可以點諗啊？ 而通常咧， 諗下算咯。 一個有家室嘅人咧，即係好似我咁樣啦，有小朋友啦，又有太太喺度嘅話咧。老实讲下欧港啦，个核心咧就会放在佢哋身上边，而唔会放，即系唔会谂太多自己想要到底系啲乜嘢。只要小朋友同屋企嘅太座 OK 嘅话咧，通常都过骨嘅，就唔会太考虑其他嘢。 系咁，希望咧呢啲读心术咧，帮到大家即系销售嘅层面又好啦，消费嘅层面都好啦。 发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 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又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 洪家豪的洗面，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今日天气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都会比较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9:45。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啊，讲上个礼拜美股之前咧，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喺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今日我啊最醒神啦吓，见到自己张相啦，咁啊肥肥肥肥咁样啊，一个成功人士嘅翘手相，咁啊希望大家俾个 like 啦，亦都希望唔好登到大家啦。放心啊，暂时睇到 ADR 咧个股市咧都系升嘅，希望今日咧高开高收，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啦。咁啊道指咧上个礼拜咧五啊。收市升咗70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亦都系升1.45%啊，纳指啊更加咧升咗1.07%啊吓，咁啊全个礼拜计咧，道指、标指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全部都升嘅，咁啊睇翻港股 ADR 啦，按比例计算咧就收报19,114点啊，升咗咧164点啦，啜一声咧上翻19,000点嘅水平，再贴市啲啊，就系咧呢个啊。新加坡的港股期指咧，亦都高水200点啊！希望咧就大家俾个 like 之余咧，咁啊港股亦都高开高收咧，咁就 very good 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Jody 咧上到上嚟嘅亲子百分百入边。早晨 ，Jody。 早晨。 你好啊，咁我自己同小朋友沟通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同佢倾偈啦。咁啊，好彩啊，你哋都成日教我一啲嘅方法同小朋友倾偈嘅，咁我已经好小心噶啦。不过有阵时咧，你知啦。把口唔收嘅人咧就特别难搞，都好容易一个唔觉意讲咗啲嘢出嚟咧，讲完自己嘅心咧戚戚然，我谂啊，头先会唔会唔小心即系令到佢留下阴影咧？又会谂翻你自己细个嘅时候，好多时可能父母冇遗意。咁都会令自己有一两下特别记忆深啲嘅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呢啲即係溝通上面嘅技巧有冇啲特别要注意呢？ 嗱，有时爸爸媽媽我諗唔係专登嘅，唔觉意跌咗落一个亲子嘅溝通地雷。 哎呀， 一踩中呢 就嘣一声啦。 係啦，又容易呢有啲伤害性喺度。同你分享就七个情况。好嘛，七个情况爸爸媽媽唔好踩呢个地雷。好嘛，第一个。有時咧，同小朋友傾偈溝通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可能都係比較慣性少少，一個尊卑分明、高低分明嘅情況底下咧，就去批評啲小朋友，否定啲小朋友，呢樣唔啱，嗰樣唔著。 嗱，如果遇著個小朋友比較夠有性格啊倔強嘅話，而爸爸媽媽呢類型嘅溝通方式下下批評否定嘅話咧，要換嚟幾大嘅反應。 欸我有兩個仔，第二個仔性格比較倔強嘅喎。 嗱，你睇佢個反應係點？當爸爸不斷喺度批評否定呢樣唔啱嗰樣唔著嗰陣時，佢個反應係點樣？ 嗯， 會唔會真吞咗佢？ 佢唔會喎。 佢會點？ 佢都會我譬如話，你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你唔準以後唔準食糖噶啦。我唔食糖。 O、okay, K， 都算乖啦，都算乖啦。 啊，算乖啦呢、這個。 因為如果個小朋友比較叫做反叛啲咧，好有性格嗰啲，而遇著爸爸媽媽下下呢樣唔得，嗰樣唔俾，嗰樣又唔好嘅話咧，佢嘅反應大，再可能同你反駁過啦，或者就可能調翻轉頭唔鬼睬你啦，同你講都嘥鬼氣啦。咁嗰只咁就變咗，大家嘅溝通就會中斷咗。亦都唔係一樣有利於親子溝通嘅方式嚟嘅。所以第一樣嘢都常見嘅，因為我哋好多時以我哋自己嘅角度，我係阿媽，我教精你係應該噶嘛，係 啊 係 啊。哎呀，我都係咁諗噶，我阿爸我教精你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如果變咗小朋友，我有自己睇法，你下下都話我呢個唔得，嗰樣唔得嘅話咧，佢就換嚟好大嘅反彈咯。 明白，即係都要。有些位置就放翻俾佢哋自己，有佢哋嘅自己嘅自主嘅。 自主得嚟，我谂尝试真系沟通咧，爸爸妈妈俾听多啲先，唔使下下一嘢追落去嘅、因为有阵时睇唔清嗰幅图画而追落去咧，可能好片面，甚至乎有啲误解会走出嚟啦。咁亦都不利于亲子嘅沟通嘅。 沟通最重要系聆听先。 系啦，好啦，第二样嘢咧，嗱，我唔知即系有冇听过身边啲家长会常见。点解啊，小白？ 哦， 为何啊，小白 ？Why？ 嗱，当沟通实 有嘅、哦， 下一下嗱，我唔系话讲呢样错，但系咧十句仲有八句都不断质疑个小朋友点解点解点解？背后某程度小朋友感觉你系唔信我咯，唔信我，点下都质疑咧？成日都问 why， 可能甚至乎小朋友心入边咪讲咗咯。点解仲要问点解咧？但系当然我明嘅，爸爸妈妈问得点解，系想了解多啲，了解深入啲，去睇全面图画。但系喺个小朋友角度就你唔信我，你不断喺度质疑。 同埋有阵时问得好深入咧，即系啊，你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啊？你系咪有啲咩原因？系咪又有咩第二个原因？其实佢都会答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啊。 可能系真系唔知道，但系当然好大机会咁唔知道就系、是。費事同你講咁多，用唔知去打發你咯。咁、所以爸爸媽媽咧，我覺得爸爸媽媽你嘗試相信你小朋友，其實好多嘢佢得嘅，甚至乎唔即係想了解得你咧，唔使去到咁入去知道篤問點解，因為小朋友會覺得你好煩。 哦，係啊， 好煩得嚟咧， 打爛沙盤問到篤， 佢就會耍你，甚至乎費事同你講咁多，避開你，咁就變咗咧，大家冇得再溝通啦。 我要留意啊， 係咪 啊？如果有一日我個仔喺度耍我嘅話 ，OK， 咁啊，始終有一日㗎啦，你有一日㗎啦， 好慘啊，到時。 嗱，只不過我就建議唔好成日唔停咁問點解啫，唔係唔問， 知道知道知道， 唔好唔停咁問啦， 唔好亂咁問啊， 唔好唔停咁問啦， 有啲嘢。做阿爸阿媽都要醒水啊！ 系嘛，你以前都咁成長啫嘛，系嘛？好，第三個地雷嗱，小心啲。嗱，爸爸媽媽又好慣性地咧，樣樣都應該，小白你應該自己做噶嘛，你必須要咁做，有乜理由唔得？你一定要咁樣，係啲好絕對嘅所謂指令，好絕對一啲嘅溝通方式。又係換著，如果小朋友比較硬淨少少咧。你叫我行东，我系都唔行啊！我系要行西啊！咁变咗咧，你哋就会对着干噶啦。 哦，系咯，但面对住佢，我叫佢行东，佢行西咁，佢次次都系咁惯反嚟嘅。咁我有冇办法去到即系阻止佢？ 嗱，我觉得真系对人对讲人话啦。你作为爸爸妈妈，你了解你小朋友嗰个脾性啦。如果佢本身系一个即系。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呢啲咁直接了當要咁做要咁做咧，佢可能都收貨，照跟你做，佢唔係點思考。 但係萌失嘅， 但係調翻轉頭一啲比較 堅持嘅， 係啦，有好硬正啊，好有原則啊，好有睇法嗰啲咧，你嘅不斷喺度應該啊、必要啊、冇可能唔係咁啊、一定要咧，就會換嚟佢真係同你行西，我唔會行東咯。OK， 甚至好聽啲嘅或者同你搏過咯，喺阿媽眼中叫搏嘴搏舌咯，咁嘅情況嗱。我成日同啲爸爸媽媽講咧，世事又冇絕對，係咪啊？係咪一定必須要咁樣嘅咧？嗱，當然有啲情況，我覺得冇得講嘅，一啲可能道德嘅判斷，可能真係要必須嘅。但係世事係咪日一百樣嘢都係必須咧？我覺得係未必嘅，未必係咪必須而家即刻攞啲衫入去洗衣機度咧？ OK， 你容唔容讓小朋友都去做埋嗰個功課先至拎啲洗衫嘅去洗衣機度咧？ 嗯， 即係有少少彈性。同小朋友溝通，我都係嗰句啫。你睇你小朋友乜料先啦，係咩人先啦。如果真係換咗一個真係硬淨，你下下都必須一定要咧，斬困嘅 啫。我屋企嗰啲就五分鐘人類咯。點解咁講咧？你同真係講，可唔可以做啲做功課啊？咁樣或者呢衫去洗啊？啊得得得，誒俾五分鐘我。 都好啊，有個 allowance 啊，有五分鐘彈性啊。 五分鐘就再多五分鐘。 哦，冇間道啊。 係啊，呢個題外話嚇。好，咁仲有啲咩地雷我哋要留意啊？ 好，喂，第四個啊，第四個。嗱，好常見爸爸媽媽，特別香港爸爸媽媽，我唔知阿小朋友有冇留意，好中意講道理。佢哋講道理講完一大輪咧，就當做咗噶啦。我成日同啲爸爸媽媽講笑咁講啦，喂，爸爸媽媽走嚟同阿李姑娘講，阿姑娘啊，我同佢講咗五百個字道理，我問佢明唔明，佢話明噶喎，佢明明話明噶喎，但係唔知點解轉頭又係咁嘅。咁我就同爸爸媽媽講兩樣嘢。嗱，第一樣嘢。喂，第一样嘢，阿妈，你明唔明你个仔幼儿？你讲个五百个字入边包含好多个词汇，好多个句子，好多个文法。第一，小朋友只耳仔入咗嗰啲嘅词汇喺个脑入边碌碌碌碌碌，佢明唔明个词汇咩意思？当嗰啲文法夹埋一齐，系咩再深层嘅意义？ 嗯， 佢明 唔知噶，唔知噶。 好似个电脑要 processing 啫嘛，佢、 嗯、 未有空间，未有能力去 process 呢样嘢。嗱，咁啊，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喂，梗系小朋友话明啦，你讲五百个字。如果阿小白你心谂，小朋友如果话唔明，你知唔知有咩后果啊？有咩闹 咯？ 唔系闹，阿妈再加多五百个字再解释啊嘛。呢个系一个好沉痛嘅后果嚟噶嘛。咁、 哦、 与其你再加多五百个字，算啦，你头嗰五百个字我话明咧，就已经系停止咗你继续可以继续讲咯、 嗯。 所以系唔系都话明啦，系咪啊 ？OK， 但系咪真系明咧？是两回事嚟嘅，嗱、 嗯， 所以我同啲爸爸妈妈讲，喂，唔好因为斋讲道理，唔好斋讲道理，成日话身教言教， 嗯、 你小朋友睇紧你做紧乜噶嘛，唔系单纯你一不断喺度讲噶嘛，讲道理唔等同小朋友会收到， 嗯、 倒不如用一个行动做俾小朋友睇 ，OK， 甚至乎我成日同啲家长讲，唔好即系同小朋友，啊，小白你乖啦，你听话啦，唔好曳啦，小白会唔会因为阿妈讲？你听话佢会听话， 唔会 系 我知道。 你乖咯，佢唔会乖。倒不如我唔系话你错，只不过我讲个现实系唔会啫。倒不如你俾佢承担翻个后果，经验下，咁佢就学叻噶啦嘛。好过你讲五百个字嘅道理咯。 我都要留意啊，有阵时同我仔仔，我仔仔二年班啦，同佢讲道理嘅时候咧，我就后边我会补充噶。 又加多五百个字， 唔系我补充一句啫，我就系话你而家都唔明嘅，但系你试下。記住我曾經講過呢啲嘢，可能突然之間有一日你會諗翻，啊係，爸爸同我講過，咁、可能會有啲用啦咁樣。 你一個好開明嘅爸爸， 係哦，我都知佢唔明噶啦。係 啊，你七歲都唔明，何況我啲家長啲幼兒咧，都兩四歲、三歲點明？ 對牛彈琴啊！ 咪咯，即係有時即係嘥咗力啊！ 係， 即係叫事倍功半咯。 啱啱啱，咁仲有啲咩地雷要小心啲？ 第五個地雷，第五個地雷，亦都好常見。有阿媽講冇小朋友講，阿、媽一邊喺度講自己嘅嘢。當小朋友想所謂阿媽個字眼插嘴，想表達嘅時咧，佢就覺得個小朋友喺度辯駁。嗱、我覺得咧有時 to be fair 啦，媽媽你想講表達啲嘢，你都俾翻啲空間，俾翻啲時間小朋友去所謂你嘅辯駁點都好啦，俾佢表達翻自己一啲嘅睇法。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會好狹隘，同埋好多盲點我哋睇唔到。容讓小朋友佢都有機會去表達咯。嗱，最尾一樣嘢，爸爸媽媽又好常見一個字眼，我唔知阿小朋友有冇聽過。嗱，你又係咁啦。你次次都系咁，你又系咁样，你唔系嘛？嗱，个油字 喺隔篱屋嗰度。 嗱，呢个油字咧，有啲人听到小朋友耳中咧，就好似我次次都系咁，已经成个死症，耳片盖全，再一次系冇得翻转头。嗱，当然爸爸妈妈咧呢个油字好强调咧，就小朋友好似冇弯转，唔会改变。点解次次都系咁样？嗱、但点样做系听到小朋友耳中咧，你就定咗我罪噶啦。嗱、所以我希望爸爸妈妈留意一下个又字咧、你又系咁样咧。 小朋友是很硬。 咁每次应该点啊？咁啊真系又错咁点算？ 嗱，再逐单逐单计啦。 哦，做得 OK OK。 喂，阿小朋友，你今次冇执玩具喎，我妈妈玩之前同你讲， 就唔好翻旧账啦。 系啊，因为你翻咧就无止境啊，数数埋埋咧， 系啊，伤感情啊，伤感情。 叫滚雪球啦，变咗吓。所以咧个幼字，我唔系唔讲嗱，你特别如果成日挂在口边，都十句咗九句都系有个幼字咧，调翻转头个小朋友真系。溝通上會同你落閘的咁我希望頭先講嗰七個地雷咧，爸爸媽媽留意一下， 會 唔好踩落去啊， 避開佢先。 係啊，唔係真係會粉身碎骨咁。 好，唔該曬 Jody， 好，唔該小凡。 即係少啲個幼字都係好事啊！ 教小朋友有七個地雷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打上神光 Morning Call 冇地雷嘅， 直接打你啊，冇中伏嘅。 一陣間咧喺9:40嘅時間咧就會接聽眾出街啦。嗱，今日原先安排嘅聽眾咧，咁我哋就失去咗聯絡啦，啊揾唔到佢啦，就留言都留言咗俾佢啦，咁但係冇辦法聯絡佢咧。咁所以今日咧又可以執一執呢個靚籌喎。 係啦， 咁啊即刻咧就可以呼籲大家打上嚟1872388啦，咁啊預約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稍後咧。就会即刻同大家倾下偈噶啦吓，咁啊准备埋谂下想播咩歌啊，俾边一位嘅朋友咯噃。 嗯，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啦，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继续咧揾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同我哋讲下，到底今日夜晚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喂喂，阿畅。 喂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星期一夜晚系咪都继续有创科梦工场咧？ 冇錯啊！咁啊，逢星期一，江南電視31嘅7:30夜晚咧，都會有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咁啊，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咯。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黃家興博士啊。咁啊，黃家興博士咧係理工大學未來食品研究院嘅院長。嗱，聽個名好似好科幻咁樣，未來食品研究院係真實存在㗎嚇。佢係專門研究咧。蘑菇嘅功效嘅，咁啊，话说啦，阿黄家兴博士咧，佢发现咗呢个蘑菇有一个神奇嘅功效，咁啊，原来咧系佢蘑菇里边有一种化学元素叫多糖啊，可以作为一种稳定剂，帮助咧纳米咧能够稳定咁样发挥佢嘅功效。咁有咩用咧？原来咧即系蘑菇嘅多糖啊，可以咧帮呢个纳米西呢个元素做稳定剂。达到提高避呢个免疫力同埋抑压癌细胞生长嘅功效。咁啊，呢一方面嘅研究咧，黄家兴博士咧系科学界世界里边嘅第一人，佢第一个发现啊。就透过呢一个发现咧，佢攞咗好多国际嘅奖项啦。咁啊，今集会黄家兴博士佢呢一方面研究多啲之余，亦都会认识佢个人嘅。咁啊，话说佢即系佢又要教学噶嘛，但系佢又要研究噶。同一時間咧，佢亦都會喺佢嘅教室以外咧，佢去揾好多企業咧去傾下去合作，因為呢啲研究咗之後咧，都要落地，都要生產先幫到世界噶嘛。咁啊，究竟佢一人分析幾個重要角色，佢點樣搞得掂嘅咧？咁啊，想認識佢多啲嘅朋友咧，今晚7:30要留意《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最後一集啦嚇。 係哇，最後一集啦。 系啊， 咁啊嚟紧睇下会有冇机会 encore 啦吓。不过呢个蘑菇多糖都犀利，蘑菇多糖咧就有咁多嘅帮助。我啊净系知道咧，如果系咖啡、奶茶少糖，帮到我健康啫。不过呢个就题外话。好啦，8:00嘅时间又讲下哲学大师对谈啊。 冇错，咁啊两位主持人大师司徒永富同温福龙校长咧，佢哋呢一辑咧，即系不断透过一啲古今中外嘅经典名著咧，同大家讲下孝道啊，讲下孝顺呢方面嘅嘛。咁啊，今集亦都唔例外啦。咁啊，佢哋话我哋即系现代人生活忙碌啦，好多时咧都会忽略咗身边人嘅需要啊，即系以为佢哋身边人咧要啲乜嘢物质上面嘅嘢，我哋俾到佢咧就等于爱同埋关心咁话。咁啊，对父母亦都系好似咁样。咁啊，原来系唔啱嘅。佢两位大师咧，今集就引用《论语》啊。即系孔子嗰本《论语》嘅其中一段去教老教大家咧就话说咧就大致上嘅意思就讲咧，即系我哋俾家用父母就以为等于爱咩？即系养佢哋等于爱咩？喂，咁啊原来系唔啱嘅。佢两位大师咧今集就引用《论语》即系孔子嗰本《论语》嘅其中一段去教老教大家咧就话说咧就大致上嘅意思就讲咧，即系我哋。俾家用父母就以為等於愛咩？即係養佢哋等於愛咩？喂，但係其實好多人我哋都養寵物噶嘛，即係我哋唔通將父母等於我哋啲寵物一樣看待咩？咁我哋即係帶俾大家一啲嘅反思啦，同埋一個正確嘅孝順父母之道應該係點咧？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8:00夜晚啦，有大師對談。 系咁啊！爱锡父母或者爱锡身边嘅人咧，都唔系用自己嘅方法嘅。我哋应该换个角度，就系用对方嘅谂法，想要啲乜嘢嘅爱，然后我哋俾翻佢。我觉得咁样会好好多。咁啊，睇下大师对谈啊，佢会唔会又讲到更加多嘅玄机出嚟啦？另外十点半钟啊，马拉松游世界，唔知又跑咗去边咧？今次？ 今次啊，主角啊，长跑侠鲁尔呢位主持人咧，就带大家跑到去罗马尼亚，咁啊去到欧洲罗马尼亚呢一个充满传说嘅国家，咁啊参加一场咧半马嘅慈善跑啊，即系头先咪话罗马尼亚系一个充满传说嘅国家咧，咁有啲乜嘢传说最出名咧？系话说啦，呢个德古拉伯爵就喺罗马尼亚出生， 哦系咩？罗马尼亚人嚟嘅原来， 冇错啦，系唔知系人定系鬼啦？罗马呢个德古拉伯爵传说就系呢、這个吸血僵尸，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咁啊，会啊，长跑侠鲁尔会去到佢嘅出生城市嗰度跑步之外咧，佢参加嗰个慈善半马跑咧，系经过一个好荒芜、好阴森嘅森林。咁啊，据讲当地人就话里边有好多嘢嘅。咁啊，究竟佢跑步嘅时候会见到啲乜嘢咧？咁啊， 你啲 get 位嚟嘅，跑步嘅人会见到好多嘢，但系到底佢会见到咩嘢咧？ 系啦。即我都好有興趣知道，但佢日頭跑嘅，咁啊， 哦，日頭跑，日頭跑啊，差好遠啦，陳。 係，咁啊，究竟裏面有啲乜嘢咧？想知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啦，喺呢個賽道上面，佢認識咗一位有心人啊，即係一位跑手，佢係好多年咧都喺呢啲醫院嗰度咧，去到服侍、去服務嗰啲住院嘅病童，即係甚至乎佢會扮小丑講笑話氹嗰啲患病嘅小朋友嘅，咁啊。一位咁有心嘅跑手，咁究竟佢嘅呢一个热心系点样嚟嘅咧？想认识佢哋多啲嘅话咧，今晚十点半要睇下呢个马拉松游世界啊！ 好，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马拉松游世界，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谋杀案，被捕的39岁男子已经被控两项谋杀罪，将会在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星期五，案中两个分别22和26岁的女子死亡，被捕疑凶有精神病记录。医管局话，有关病人在葵涌医院精神科门诊跟进，上一次复诊是3月7日，并且原定在今个星期二复诊，而病人上星期一曾经接受个案经理提供的社区外展探访服务。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公立医院服务轮候时间长，政府应该讨论推展公私营合作，增加对患者的支援。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一个破坏侦察小组企图渗透别尔哥罗德州新塔沃尔扬卡，俄军已经对他们进行炮击，将他们驱散。亲乌克兰的组织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表示俘虏了两个俄军士兵，又提出用这些士兵换取与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会面。格拉德科夫说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判，但是担心有关士兵已经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当局说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遭到俄军炮击，造成两个分别62和74岁的女子死亡，而中部城市第涅伯罗亦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个2岁女童死亡，至少22人受伤。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冲突持续，首都赫土木南部、东部以及附近的北赫土木市北部地区冲突尤为激烈，双方都动用重炮等重型武器。快速支援部队说击落政府军一架米格战机。北达尔富尔州库图姆市星期日亦都陷入战火之中。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米纳维宣布，达尔富尔地区辖下5个州进入灾难状态，呼吁国际社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21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11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2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9.5，跌2.1；腾讯控股331.2，跌3蚊；汇丰控股58.8升6毫，阿里巴巴82.05，跌4.5；京东集团136.1，跌2.4；紫金矿业11.12，跌3.2；京东健康49.75，跌2.5；理想汽车114.4，跌3.2；百度集团128.7，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400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44，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903点，升378点。港金报1820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9美元，卖出19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马基先合道近住梅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喺港景别墅、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同埋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界限街近住大坑东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嘅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喺城市花园。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较后位置近住思瑞桥底都系车多，龙尾喺笔架山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繁忙，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在马场和香港文化博物馆。还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繁忙，龙尾就去到泥围。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在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在港景别墅、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和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子组合 AKB48 虽然面对住转唱片公司和优化轮选的机制，但是无阻她在2023年的一张唱片成为日本第一。今次在企业中心位置，同时就是兼顾住模特儿以及演员工作的本田仁美，火拍住一班的姊妹向全世界大嗌，无论如何都喜欢你。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KB48， 无论如何都喜欢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咦，你在做什么啊？ 我写紧家书啊，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咁我俾啲贴士你啦，评分咧会分四个准则噶，分别系内容切合主题啦、创意及原创性、文章结构、文字技巧运用。 如果我仲想知道更多资料呢， 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可以 click 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记住啊，截止日期是2023年6月15日，快啲参加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啊 ，Vicky 小伯系啦，一齐咧揾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嚟倾下偈先啦吓。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阿 K 啦，话早晨阿 K， 系啊，听唔听到阿 K？Hello，Hello， 早晨阿 K， 听唔听到阿 K？ 系咩答啊？哦，唔紧要，不如我哋 叫 Vicky 再打一次， 再打多一次俾阿 K 又 OK 啦，咁样。 因为佢咧今日咧就咁啱咧有个亲戚咧就阿侄女就生日嘅， 系哦，梗系要点唱咯，系啊， 咁啊梗系揾翻佢啦， 梗系啦，我系阿 O， 佢系阿 K， 咦系， 一定 OK 嘅， 你又 OK 喎， 系啦，咁啊真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听众朋友。一齐打电话嚟啦，1872388啦，咁啊，打个电话嚟啊吓，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就可以咧同大家咧一齐去倾偈啦吓，咁样咁啊，依家我哋系咪准备接通阿 K 先？系啦， 打下先。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喂 ，Hello 阿 K， 听唔听到啊？喂 ，K， 喂，系阿 K 喺度。 你好，你好，阿 K。 你好，你好。 系头先可能有啲线路嘅问题啊。喂，不如讲下你啊，今日啊，究竟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核心嘅点唱先，好嘛？ 我因为个侄女今日生日，咁我首先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系 Happy Birthday！ 因为 Happy Birthday， 因为都系我哋个家庭成员第一个小朋友出世嘅，咁俾我哋就俾我哋就印象深啲嘅， 特别重视啦。咁第一个出世，我想问咁，依家系几个月大咁样系咪？几 个月系唔系？系几十岁噶啦？ 几十岁？ 系啊系啊，我都几十岁噶啦，系 几十岁噶啦。原来依家 九零系啊，九零后噶。 哦，九零后，九零后。咁会唔会一齐大家家庭饭聚嘅时候啊，好中意用饭聚，即系食饭嘅聚会咁样。 有嘅有嘅有。 系啦，咁啊一齐出嚟。即系笑笑笑笑啦，咁啊，你系你个身份叫咩噶？咁佢点叫你噶？ 我系阿叔啦， 阿叔系嘛？ 我系阿叔， 系啊 ，K 叔系嘛 ？K 叔 系咪好 friend 噶？平时你哋 系啦 ，friend 噶， 系咪啊？ 由细到大啊嘛， 会唔会讲啲讨好佢哋嘅说话？包括咧，喂，有冇睇 Backping 啊？咁样即系呢啲，通常你到呢个年纪，跟住想讲翻啲年轻人嘅话题，都想去咁样去打开个话题嗰个盒子噶嘛？会唔会咁啊？ 可能 Backping 就未必系啱佢播， 系咪啊？系咪 会仲要入，仲要young少少嗰啲系咪？我个女就反而可能 Backping， 你个女系咪啊？咁你使唔使用呢啲说话嘅技巧同佢哋沟通？喂，跳只舞先啦，女咁样， 或者讲食嘅嘢咯，系咪啊？ 都唔算系讲食啦，讲食讲旅行。噶啦，依家咧 咁又系，好啊，咁啊，但系食咗饭未啊？同阿侄女呢、這个呢、這个 诶，未过未过未过， 侄女叫咩名啫？吓，讲咗咁耐都未讲。 Emily， 系啦， 生日快乐 ，Emily， 生日快乐 ，Emily， 咁啊，但系佢都应该好有阿叔心嘅，即系譬如话去呢个旅行，旅行完之后，哎，买啲手信，大家一齐 share 啦，咁会唔会咁噶吓？ 有噶。有噶，买食品最多咯。 系啊，我觉得好好啊，因为我本身同我啲叔叔关系咧都好好，所以听到咧成个 family 咧，佢哋一个咁亲密嘅关系咧，我听完都觉得好开心啊。因为我生日，我叔叔又会同我讲。 我又想问下咧，阿 Kira， 你同啲侄女会唔会有代沟噶？即系倾埋啦，系啊，因为我同我啲侄女咧有阵时或者儿孙女嗰啲倾下偈嘅时候咧。其实我喺佢哋身上面学好多，即系现唔系现代人，即系嗰啲再新一派嗰啲后生女、后生仔，佢哋倾嘢嗰个套路方法 嘅，成日都话 学到噶， 系啊，讲讲 嘢， 系 啊， 讲嘢冇错，真系嘅咩？ 啲老人家就学啲向老人家学啲老土啲嘅咯，人 侄女又冇话 实用传统智慧 系 啦，用呢啲字眼会好啲嘅， 系啦系啦， 随住我都开始年长咧。我都觉得呢啲字咧都系重要噶， 你都越我哋都越嚟越多传统智慧 啊，传统智慧 系咪 啊？传统智慧累积咁啊，希望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 系啊，我都系咁谂， 嗯， 同埋祝埋我个 family 身体健康咧， 一定咯，一定健康嘅。嗱，今个早上咧拣咗 Beyond 嘅喜欢你，咁啊， 系啊，呢个都好有意思嘅。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听呢只歌 好啊， 多谢晒 K 嘅电话，拜拜， 好，拜拜 K， 拜拜。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原来。 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小白食咩可以定啲啊？ 有好多 听众，我见到 Vicky 今日咧心绪不宁啊！ 系啊， 系做咩啊？你周期性不食啊？唔系，我见你，我已经坐唔定咁样，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坐定个人先可以做好节目嘅。 一日限定熟猴啊！佢系 系啊，熟马骝跳下跳下。 系 啊， 都唔系有熟 鸡嘅。你唔使讲嘅，你唔使讲嘅。 冇事嘅，你都咁后生嘅咩？好食咩好？小白， 好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有些朋友啊，当然就已经飞好多转啦，即系搭飞机去旅行啦。咁我就暂时仲系守紧喺晨光呢度吓，咁都安排紧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问我其中一样最挂住嘅咧，就系喺外地食呢个海胆。海胆咧，真系系我自己其中一种咧，几喜欢食嘅食物嚟嘅。 你如果日本就一定系咪马粪系最出名？ 北海道嗰啲啊嘛， 好似最出名马粪 系啊。咁我自己咧，其实喺香港我都有食过香港海胆，唔知大家有冇试过？香港海胆，我记得喺西贡。 咁有啲铺头咧，佢就专系有个。有个牌写住本地海胆， 跟住有只船咁样嘛，话攞你个胆咁样食咗字咁啊，好似系类似系咁嘅。 攞字呢，即系食字呢个咧， 你记唔记得？ 我冇去过，有 啊，有啊 我去嗰个喺横街嗰啲铺头仔，佢系要立食噶。咁立食嘅时候，佢就话俾你听，佢哋有唔同地方嘅海胆，咁佢哋亦都有本地嘅海胆。咁我一直见到佢嘅时候，咦，等我试一试本地嗰个先。咁当然你话同外国嗰啲咧，个 texture 咧，即系个口感食落去。的而且確有分別嘅，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分別係咩就唔講啦，呢啲咁嘅唔同品種咁你冇得講啦，呢啲 一分錢一分貨啦，最白咁樣講 冇得比較啊。咁但係好啦，如果你話咧，我諗住買一餅海膽嘅，咁一餅嘅海膽咧，佢通常咧，你點樣可以分到佢嗰個質量係好同埋唔好咧？點樣分 A？ 點樣分 B grade 咧？咁原來咧其實亦都嗱，個品種都唔特別講，但係其實可以講翻咧，佢哋嗰啲海膽通常咧，你會見到有幾隻排序嘅。排序嘅意思就話，當你拎住一塊板啦，咁拎住一塊嘅海膽嘅板咧，你會見到有啲咧個海膽咧，佢排得好，全部都係打洞咁排。系啦，打直排咁样嘅，就排得都几好嘅咁样，咁叫做几均称啦，睇到入边嘅全部都系几好啦咁样。咁有啲咧，佢可能咧会排得乱少少嘅，即系排得混乱啲嘅。咁一般嚟讲啦，坊间咧咁大家都会用一种咧就比较上排得直排，排得靓嗰种咧就个价钱就会较为更加高昂嘅。个原因系因为佢哋有啲师傅呢、這个就听日本师傅咧就讲，因为佢本身打开个海胆嘅时候咧，个海胆个完整度好。好高啊！第一质量高，完整度高， 同埋佢大细 size 亦都系估算之内啊， 好均称啦。咁、如果你话排得乱嘅话，咁大家都知啦，你排得乱嘅一定系忙中有序，又或者系希望你乱仍然揾到个凌乱味。佢虽然都肥嘅，但佢有机会多啲位咧。是左崩右崩， 系 咁你大家明嘅呢、這个就 系啊。喂，但系咧，我见过咧有啲左崩右崩嗰啲咧，佢攞另一啲海胆碎咧嚟塞翻佢 啊， 有啲好似砌砖， 其 实咧吻墙咁咧，啲水泥咧唔系好够，吻翻啲 你知唔知？我以前咧有做过日本餐噶嘛，咁我有滗过海胆喺个军舰寿司入边咧。咁我如果系要搵啲 A grade 嘅海胆，咁啊当然搵嗰啲头先讲过排得好靓嗰啲啦。你就直头攞，我哋都未必用匙羹，我哋用筷子。用筷子削入去个底就刮上嚟，跟住咧就放喺个海胆上面啦。咁但系你有阵时未必系会摆得个均匀咁靓噶嘛。咁我哋都会攞啲咧湿星啊、碎啊、头 头 啊，嗰啲有啲系啦，个样衰衰地嗰啲咧，就用筷子慢慢就冚上去，就冚到你望出嚟嘅时候，哇，好靓， 好饱满， 完整度好高，咁就系咁啦。咁所以有阵时乱同直咧个排位，亦都某程度上显示咗咧佢嗰个海胆嘅健康同埋完整度嘅。咁啊，大家识拣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出去玩啊 ，wakeboard， 我想问下两位拍档，你哋中唔中意玩啲 wakeboard 啊 ，wake surf 嗰啲嘢？ 好耐冇玩啊！ 你真系好多年咯，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自从咧去咗山艺之后咧，有句说话成日浮喺我脑喺入边， 系咪啊？ 欺山莫欺山， 唔关事啊，山都好危险， 山都好危险。 你嗰种玩法又唔系普通人玩嘅，系咪先？ 我系自从呢几年系特别兴，大家会出海咁样玩啦。我系呢几年前玩嘅，咁自从咁多人玩咧，我就少咗啦，反而。 见到 兴致即刻大减咗， 系咩？ 见 到 点解啊？ 个个都玩，我唔玩先咁样。 你有冇玩过？你之前咪去泰国嘅，有冇玩过嗰只啲人好兴嘅，好似 Iron Man 咁样咧？喷水喷上去嗰只咧？ 有啊有，不过喺泰国有啲危险，我成日觉得，我成日觉得每样泰国嘅都有啲危险咧。我所有都好惊嘅，其实，因为我细个咧都试过喺芭提雅咧，后边有个马佬揽住你玩嗰啲滑翔伞咧。 跟住咧，你 有覺得危險咯？我真係覺得危險咯。你有冇試過後面有個男人攬住你玩？ 我有啊，咪呢個我喺北海度玩跳傘咯。咁係因為我冇牌嘛，又冇練習啊嘛。咁咪後面有個師傅就係喺我後面咯，騎住我咁一齊降落咯。 同另一個男人最親密嘅接觸，我數翻自己嘅歷史，唔係嗰啲講笑啫。咁啊，講翻 wakeboard 啦，咁啊，真係耐冇玩。咁先講少少啦，即係其實 wakeboard 同埋wakesurf 咧就兩樣嘢嚟。依家好多少女咪好中意玩 wakesurf 嘅，咁啊即係一開始嘅放咗嘅 handle， 跟住就由個 wake 咁樣去做唔同嘅動作啊，跪啊，可能做啲360 flip 啊，可能咧就做啲深深啊嗰啲咧，係啊。笑咩啫？你最中意做噶啦呢啲，嗰啲深深有噶啦，我 feel 到。嗱，你唔好之后俾我揾到， 揾到一张相，嗰啲咁样 即刻 开个 I G 系咁碌先。 我真系最多系嘢， 系咪啊？ 心态 系咩啊？卡哇伊系嘛？ 吓系咩？ 系啊， 都几得，我都觉得几得意啊！ 睇一睇边个做啦， 咁 啊 系。 做俾你有乜所谓啊？ 有乜所 谓 啊？ 豁出去噶啦，我哋 系啊，即系好多女 artist 都中意玩 mix serve 呢两三年，但系其实讲技巧咧，同埋难度咧，同埋个受容易受伤度咧，都系 wakeboard 容易受伤啲嘅。咁啊因为只脚要黐住块板啦，同埋力度都几难嘅。我好多年，我五年冇玩过啦。咁啊幸好咧都仲可以出 wake 入 wake 啦。但系咧个师傅咧开始学 学学你啦。点 解嘅？ 离远都学你。 你明明可以玩得好啲，点解你放弃自己？我话攰啦，我呢几年真系好攰啊！我今日咧，你留意到我今日on panel咧，嗰、那个成个人咧系好绷紧嘅一个状态咧， 肌肉啊， 好系啊，好硬啊，成个人好似成个机械人。 今日 钢铁奇侠， 今日大家都多事情要处理啦，今日 咁样啦吓，咁即系所以都系有趣嘅。咁啊，师傅就同我讲话，喂，有机会快啲学翻啦，其实唔好横掂你识。咧唔好嘥咗自己啲技巧啊嘛，咁样其实咧有啲嘢咧你没练习太耐咧，感觉都追不回来。 其 实 系噶，即 系 你讲到 wakeboard 咁即系海上面啦， 系啊， 其实讲滑板啦， 系啊， 滑板都已经系噶，你一段时间唔玩咧，你发觉个人个重心唔见咗， 系啊，真系 你一企上块滑板嗰度咧，你发觉个人 好 lost， 好 lost， 你根本唔知个力要点用啊，点 算咧？点算咧？ 但你玩开嗰牌咧，你踩落去就踩噶啦嘛， 系系， 踩落去你个重心你咪常咪常咯，我个重心仲喺个碌嗰度噶，你 feel 到噶嘛， 系， 你耐冇玩咧， 系， 你个人都惊。跌啊！ 好， 唔系咁，但系有阵时肌肉都有记忆噶嘛， 系啊 ，muscle memory 系嘛， 冇错啊， 肌肉俾失忆噶， 我哋可以问下佢，你会唔 会 失忆噶？ 应该唔会嘅，咁啊睇下往后时间有冇机会大家出海嘅时候玩下啦。不过要预正好天气啊，同埋再加上咧，即系头先咧九点零钟咧雷暴警告啊，唔好出海。依家啱啱 系啊，冇咗啦，冇咗啦，系。不过咧，天气都系。唔稳定嘅， 唔稳定嘅。 你见呢排咧嗰啲闪电啊，又劈啊，嗰啲时期咧， 就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啊， 系啦， 小心啲，小心啲， 系啦，咁啊， 多啲约父母去饮茶，做个孝子， 室内运动都好。好，转个头有风超快活人啊。